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就系 Season 4 第三集 啦。阿 Ken 喺度开咗声啦，由上个礼拜我哋喺度啦。喂，讲少嘢先，神舟九号冇可能唔讲嘅， 礼貌上都要讲。 礼貌上，即系嗱，可能有啲人唔知啊。如果唔知嗰啲，自己打屁股就翻屋企，即系冇理由唔知嘅。如果你听得 MJ 十三，都应该唱到行晒噶啦。其他人都即系影紧嗰个火箭啊升空嘅时候咧。去到四分零钟啊，就突然间影到有一点光就喺佢上高打斜飞过，系嘛？ 由上方飞过， 系啦。咁其实当时佢啱啱将两个推进器系抌低咗嘅，即系嗰日啱啱脱离咗后边两个推进器啦。咁跟住佢嗰支嘢继续向上飞啦。 嗯。 咁其实咧就突然间有一点好快嘅光飞过噶嘛。咁有啲人就话喂，肯定系 UFO 啦咁样。 嗯哼。 咁点解系肯定系 UFO 咧？因为佢话快过支火箭。咁呢个咧，首先要澄清少少嘅。如果你喺呢个角度影住下低，影住个火箭咧，其实佢系好快。但系咧，佢因为个位置系唔喐啊，因为你影住下低喺下低低炒上去啊嘛。 嗯。 所以其实佢个速度咧，好似冇喐咁样。咁而你系另一个角度，佢打横飞过咧，就一定系快嘅，睇落去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飞得快过支火箭，而系个角度问题。不过照你又冇理由有嘢飞过噶，系嘛？ 咁你觉得真定假先？ 唔系我睇落去我解释唔到，我唔会话系 UFO 咯。 O K， 唔系我唔会话系飞碟咯，我唔知佢系咩咯。 嗯， 嗱，官方解释就系话可能系只飞蛾啊嘛。 嗯嗯。 咁但系如果大家再睇多一次，睇多几次都好啦。其实嗰点光嗰、那个光谱咧。在那个画面上都出现呢，就不像是近距离有一只飞蛾的。 嗯 哼。还有那只东西就不是由头到尾在镜头外面飞过都是那么光的嘛。 它应该是比那个火箭后面的。 是啦。还有那里是禁飞区来的嘛。 禁飞我不知道。 肯定是禁飞区，大佬你有火箭飞着，你上高不中有禁民航机过。一定不会啦。 成日都禁飞的啦，中国境内。 不是啦。你有火箭发射，点样都要禁飞噶嘛？ 嗯， 即系你唔会冒到一个险噶嘛，所以一定系禁飞区噶啦。咁所以照你就唔应该有飞机飞过嘅。 嗯， 有冇可能是人造卫星呢？ 冇啦，我谂，既然佢咁样射得上去， 我觉得佢唔会咁薄。 系啊，一定危险。同埋人造卫星除非佢反光啦。 嗯， 如果唔系，佢唔会喺咁样嘅速度、咁样嘅距离咁样飞过嘅。我觉得， 嗯， 当然啦，净系靠呢条片睇就好难去断定嘅。但系即系肯定唔系飞机先啦。 咁肯定， 肯定唔会系架飞机啦。咁所以变咗你话咩，我会觉得系 UFO 咯。 嗯， 咁但系咪呢个 UFO 系咪真系飞？飞碟的意思呢、 嗯、 即是外星人的飞碟呢，就未知的，即是估不到的。但不过很过瘾，就是要几日之后才在这个头版，在申报的头版那里抌出来。 叫俾面的啦。 算是这样啦。 嗯， 那我 有进步的。 刚刚这条片出了街呢，那我就走入去拍紧这个 Big Boys Club 的时候呢，咁我讲咗俾佢哋听，啲工作人员都唔知道。咁、跟住我就将讲话，喂，全世界都话，点解 TVB 即系新闻重播嘅时候 cut 咗呢段嘅咁？咁、其实呢啲个案即系等同美国嗰啲一样啫嘛，你影到啲咩都假嘅、官方唔承认就即系你冇嘢好讲噶，即系得我哋民间喺度讲嘅啫嘛。 唔系，系大气电波好少讲呢个问题。ATV 好像有播條片的， 有播條片，但他没说这粒东西嘛。 不是，是好像有说、ATV 有说， 真的不知道，我很久没看电视。 ATV 有说、 啊、 TVB 就完全没提过， 完全没提过。 申报头条 是 算多报道的，今次 算多了，因为可能现在已经这个外星人的文化，飞碟文化被我们炒到、炒到兴合合、已经 可能近2012啦、所以觉得这排比较多人关注了，真的。 好啦，咁啊，唔知啊，睇下仲冇进一步有啲人再走出嚟讲啦。咁但系系咁样都要讲下嘅，因为真系好多人一齐睇到啊嘛。咁跟住啲人个个系咁通知我，话俾我听要我上去睇啊，咁样。 呢排咁话题，你唔可以唔讲噶啦。 系啦，呢排要讲下嘅。好啦，咁啊，嗱，上个礼拜就讲咗今个礼拜嘅题目啦。咁啊，一个预言嘅故事啦，都同巴西有关啦。 嗯， 因为我哋近排就同呢个咩啊？巴西结缘啦，系嘛？ 冇错，绝对系巴西节。 巴西节 ，Ken 就翻去做咗好多功课啦。咁虽然唔系佢讲，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位巴西嘅预言家，佢嘅预言啦，佢嘅故事啦。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就唔系揾到佢上嚟嘅，因为佢讲葡萄牙文咧，即系其实听众都唔知道我哋讲乜。 嗯， 于是乎咧，我哋就揾咗佢香港嘅代表啊， 香港嘅经理人， 香港嘅经理人 代言人， 系啦。咁啊，今日就坐咗喺我哋面前啦。Amon， 系各位听众你好， 系啦，咁啊 ，Amon 咧就系呢位教授啊，佢个代言人啦。喂，不如呢个教授叫咩名先？ 哦，教授咧，咁佢英文名咧就叫做Juscelino Lobega da Luz。 啊，你讲多一次啊 ，Juscelino Lobega da Luz。 好啦，中文叫做朱塞里诺， 冇错， 教授， 教授， 一定要加教授， 系啦，系佢一位教授嚟。 点解佢系一位教授咧？ 哦，咁因为咧本身佢自己都系喺学校教书嘅，咁佢本身系读德文啦，英文啦，同埋佢本身主修哲学同文采 philosophy and letters 嘅，咁、所以佢喺一啲 college 啊同university 度去讲一啲嘅课堂嘅时候，都会围绕住德文同埋 philosophy。 系，即系围绕住德文同埋呢个哲学。 哲学冇错。 系啦，哲学，我哋要讲多条中文俾啲听众听先。 好。 啊，因为如果唔系，佢突然间要谂下你呢个英文系咩咧，跟住佢又 miss 咗我哋嘅重要资料啊。好啦，咁就系而家讲紧呢个教授，咁只系一个教授啊，咁有咩咁值得卓飞？你要喺 M J 十三里面特登揾一集嚟讲咧？嗱，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呢位教授咧，佢有一个能力，就系可以预言或者预知一啲嘢。而讲紧呢个预知能力咧，就唔系话。纯粹有啲人佢讲话啊，可能我坐喺度谂谂下就会有个咁嘅能力。佢呢个能力系要透过瞓觉、发梦而去攞到好多一啲未来嘅资料嘅。 冇错， 系嘛？咁嗱阿 Ken 诶睇晒佢嗰啲资料啦， 睇佢作品啦，咪咁 讲。睇咗佢本作品啦，咁其实佢应该系有好多本作品嘅。咁、但系香港又啱啱有一本作品就推出咗冇几耐，系咪？推出咗几耐？ 年廿六嘅应该系今年我哋啱啱过新年嗰个年廿六。 年廿六， 年廿六 ，OK。 年廿六就推出咗一本书叫《预言》嘅书， 系冇错， 系啦。咁大家可以喺嗰啲 各大书报摊系咪？唔系 书报摊， 各大书局， 书局 有售， 冇错，喺书局度买得到嘅， 系冇错。 好啦，咁啊 ，Amon 咧就系呢一本书就帮教授咧就筹办呢本书啦，亦都系帮佢有做好多翻译嘅工作啦。所以其实你就对于教授本身已经系好熟悉噶啦， 系冇错冇错。 即系你可唔可以首先讲讲，其实你同教授中间个渊源系点样？ 渊源 点样可以开始到你识一个？ 咁嘅高人， 其实都真係好机缘巧合啊！咁啊，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啲科林咧，成日都浏览啲科林，尤其是关于可能系超自然啊、UFO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啊， 嘅讨论区吓， 冇错。记得2007年，其实我哋最热门嘅话题就系我哋嘅国家2008年会举办奥运， 奥运系啊 系啦。当时咧喺个科林上面咧有一位自称系未来人。John Titor 大家有冇印象？ 我谂可能我哋一定有印象啦。我同阿 Ken 就，但系可能预备有啲听众朋友可能系完全冇印象嘅咧。咁我都要讲讲咩？边一个叫 John Titor？ John Titor 咧就系其实佢系喺一个叫做咩啊 ？Forum 啊，讨论区 喺一个讨论区入边，声称自己系由未来嚟嘅人， 系啦，由未来嚟到现在嘅人就揾一啲。一个电脑嘅 chips 或者一个电脑啦吓， 好似 IBM 如果冇 咁上下啦，有个 model number， 当时 eBay 炒到嗰部机不得了啊！其实就揾呢部机，咁就要翻去救未来嘅，咁类似咁样嘅故事啦。咁但系当时佢亦都做咗一啲所谓嘅预言出嚟，咁而呢个预言咧，有啲系中嘅，有啲系唔中嘅。咁但系中嗰啲咧，又真系中得好准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抄翻佢啲料，就话喂呢个 John Titor 系咪真系一个？未来人嚟咧，所以佢知道晒一啲未发生嘅嘢咧，咁 John Titor 同阿教授有咩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教授就系 John Titor， 当然就唔系啦。咁其实喺嗰、那个搜索过程入边咧，佢入边讲到一样，当时我谂几令人震惊一件事，就系佢话下年，即、就、系、是、当时讲嘅下一年啊，2008年奥运会将会系官方嘅最后一届嘅奥运会，因为佢认为呢一个奥运会系唔会完成。 是不会完成的。 没错。 咁嗱，好明显发生到而家2012年啦，咁呢个奥运会即係已经完成咗啦。 嚟緊啦， 嚟緊就第二个啦，咁跟住官方又赚咗好多钱啦，咁样。 没错。即係大家都知嘢都搞得好成功啦，我哋个奥运咁样。咁其实喺呢一段搜索期间，除咗搜索到John Titor呢一个人呢一段嘅预言之外呢。 即係你讲你去搜索。 没错，我喺网上面搜索。 即係你无端端好有兴趣。 係啦係啦，因为其实好多forum都不断疯传緊啊，下年将会系最后一年啊，咁样，因为可能我哋嘅国家可能会有好多嘅地震啊，或者一啲嘅事情发生而令到呢件事唔能够完成咁样。咁跟住就喺一啲forum入边咧，其实除咗讲一个人之外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将头先我哋今日主题想讲嗰位教授嘅预言咧，竟然 mix up 一齐。嗱，当时当然我唔会知道究竟系边一门边一派啦。 即系其实当时你去揾呢啲资料，你系纯粹系出于一个好奇。 系，冇错冇错。 就俾你揾到。John Titor 嗰啲資料同時間又揾到個教授嘅資料， 係啦，冇錯，係啦。咁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咧，就當然唔會知係邊門邊派啦。直至到我稍後啦，好理解呢一個人嘅時候，我先知道哦，原來啲blogger 將啲嘢跟埋咗一齊啫，咁樣。咁喺入面咧，亦都有寫佢一啲嘅預言。啊！佢亦都教授嘅一啲预言，话2020几多年啊，会发生啲咩事啊？等等等，一连串咁样，我会见到，咦？点解会咁有系统咁清晰讲一啲时间呢咁样，因为我相信人个好奇心都好中意知道将来嘅嘢。但系你话去到啲咁准成嘅时间啊、年份啊，即系其实当初都会几俾佢吸引得到。咁跟住咧，亦都喺一啲forum度咧，有啲人亦都 paste 咗，即系因为贴上咗佢嗰个教授嗰个嘅官方网。业嘅一条 link， 咁啊，我即系多事嘅，我啊梗系 click 入去睇啦。 即系喺嗰刻，你已经知道，原来 John Titor 讲嘅嘢同教授而家终于嗰刻你分到系两班人， 其 实 都未，其 实 都未嘅，净系知道佢应该系两个唔同嘅人嚟嘅，吓一个就真系活生生在世嘅，一个就自称系未来嚟， 系啦， 吓唔知几时会翻嚟， 但系 资 料就捞埋咗， 系啦系啦，冇错。咁跟住咧，然后去到官方网页嘅时候咧，就开始头捞大晒啦，因为咧我发觉都唔知系乜嘢。文字嚟嘅咩语文嚟？咁咧，我哋网上面好多工具啦，去知道呢一啲咩语文啦，什么 translator 一啲翻译嘅软件啊。咁原来知道，原来佢系葡萄牙文啊。所以头先阿 Ken 讲得啱啊，呢个巴西话其实都系葡萄牙文。 我睇波先识嘅啫， 俾你大我一嘢， 咪咯，我系好少威过佢嘅，但继续啦。 咁咧，跟住咧，咁我就想尝试咧去了解佢入边每一个字其实讲啲乜嘢。咁咧。云云睇咗嗰版字咧，好多其实都唔知系乜嘢字，不过咧葡萄牙文入边都有少少类似英文嘅字母。 系 咁咧，跟住我就见到啊，当时系2008年嘅年头嚟嘅，大概系1月左右。我见到佢中间有一橛好大个字 post 出嚟，2008 election American election， 即系呢个美国总统大选。 大选系， 系啦。 咁跟住我唯独事后可以睇得明，唔需要翻译嘅咧，就大概知道原来入边系讲紧嚟紧个大选。咁、 okay. 啊，咁当然 click 入去睇啦。 嗯 ，OK。 咪当时系几多年话？2008年，OK。 一月系啦。咁跟住咧，然后咧就入边咧 post 咗一封信。 系。 咁嗰封信咧，我睇到佢有晒名啊、地址啊，咁一啲好英文信嘅一啲格式有齐晒啦。咁佢俾嗰个人咧。就是当时的参议员是希拉里即是克林顿太太前总统的太太希拉里。咁呢入面呢嗰封信是用英文写佢话唔好意思啦希拉里参议员我写呢封信俾你是想话俾你知你将会喺呢一个大选选举入面呢失败。因为。 共存。 是啦。是啦因为呢 未打先预言你会失败系， 冇错吓。佢话因为咧奥巴马 吓 将会揭开美国历史新嘅一页，同时佢好需要你嘅帮忙，我会建议你退居幕后去帮佢，佢话佢需要你去帮助咁样， 系， 跟住我睇完呢封信，第一件事就望翻个日期系咩日期咧？原来就是2007年他寄给希拉里的信 即是封信他07 年 已经寄了 没错了没错了 但是大选时间就是08年 没错了 ,08 年是去到11月才公布那个结果 是 那时候我相信或者可能很多有留意时事的可能都有少少知道奥巴马是什么人因为其实他2004年的时候他都尝试参选但是最终失败了当然啦我就不是很了解时事所以当时都不知道奥巴马是哪一个人真的听完就算好啦到呢开始去到越来越近啦 ,2008 年的6月8月慢慢开始接近了大选开始越来越听得多奥巴马这个人就发觉咦感觉好似曾相识啊好似觉得他赢紧咁样而这种感觉好怪咁啊直至到去真係去到选举嗰个结果是奥巴马嘅时候呢我突然间係打咗个冷震因为我觉得好似好熟 即係你其实已经唔记得咗教授讲嗰啲嘢。 唔记得啦因为。 记得有一个名字叫奥巴马。 冇错啦冇错。因为从来可能我嗰个政治意识唔强啦。咁同埋我就比较留意佢写其他嘅嘢喺佢网入面写其他嘅嘢。可能系一啲嘅地震啦可能讲一啲嘅世界嘅疾病啊等等等等呢啲。咁、所以呢就当时都冇话将呢一个政客好深刻咁记住或者去不停去留意佢。咁直至选嗰刻嘅时候呢我会发觉哇点解可以咁神奇呢点解可以喺 两年前 或者年几两年前就已经将呢一封佢寄俾希拉里嘅信post 咗上去，咁而亦都讲咗个结果出嚟咁样咁由呢一刻开始咧，我就更加积极咧对佢嗰个网站入边嘅任何文字咧就好感兴趣，就真系咧自己可能系 一路翻译佢嗰啲资料， 翻译啦， 冇错 啦，自己睇咁样咯，系。 咁即系话呢一个序幕就由你去认识呢位教授，就系因为奥巴马事件， 冇错， 即系当选，咁你就认识咗呢个教授， 系 嗱。我要先问一问你一啲问题先，当然你呢个就同佢认识咗啦，咁就之后我再问你，其实教授佢本身点样可以做到一个预知嘅，除咗发梦，咁我经常发梦嘅阿 Ken， 我发亲梦第二朝早一起身咧就唔记得噶啦， 理论上都唔会记得噶嘛， 系啦，我好犀利添，我系起身连屙夜尿都唔记得咗先前嗰个梦噶啦，系啦，即系我一起身就唔记得个梦噶啦。咁 其实好多人都会系咁嘅， 系啦，即系你问我琴晚发咩梦，我知有发梦啊，但系开口梦添，但我唔知道自己发个梦系乜嘢嘅。但教授就可以有个能力，佢发梦全部记得晒， 冇错冇错， 就做得到呢个咁样嘅预测，喺个梦入边做个预测， 冇错。 你可唔可以先讲咗点样佢做呢个预测，佢个原理系点样嘅先 ？OK， 好啊，我哋成日讲啦，发梦。有时人都会发梦，有时系咪都会梦见一啲好似好似曾相识嘅嘢？我哋成日都会噶啦，有时都会有呢咁嘅情况。但系呢一啲咧，可能同我以下落嚟讲嘅预知能力可能会有啲唔同吓，因为咧呢一个教授咧，佢系点样去知未来咧？咁原来佢每一晚当佢瞓觉嘅时候，当佢入睡接近一个钟头左右啦，跟住佢就知道自己咧系进入梦境啦。咁咧，当佢进入梦境嘅时候咧，当然啦，每次发嘅梦都唔同啦。咁佢又发觉佢喺某一笪地方。咁喺嗰笪地方咧，系好真实嘅，系一个三维空间。有好多嘅嘢，就好似佢置身现场咁样。每一次佢一现身喺嗰个情景入边，佢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究竟呢度系边度咧？好啦，当佢准备去谂嘅时候咧。 跟住所有嘅嘢就会发生一啲嘅事情，例如可能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到系911事件，吓、咁当时咧佢系置身喺一个 office 入边，咁啊见到好多人喺度努力做紧嘢啦，吓咁啊一般嘅写字楼公司嘅环境，咁跟住咧，然后咧佢就听到窗边嘣，咁咧跟住啲人嗌，啲人争相走避，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原来咧佢就系见到咧喺窗边嗰度咧。有好红红嘅火光，就系、是、好似烧着咗嘢，同埋佢撞入嚟嗰种震撼系好似有嘢撞入嚟咁样啦，即系有嘢打入嚟咁样。跟住咧，慢慢佢就知道原来系一个袭击嘅事件。咁当时咧，佢见到好多人喺嗰个危难嘅时候嘅一啲嘅反应，有啲人咧打电话，不停打电话打翻屋企。同自己屋企人讲，我而家喺第几楼第几楼，而家呢度唔知发生啲咩事，有啲紧张到佢直头系喺台上面攞铰剪自杀，惊得滞。跟住佢好想去帮手，但系可惜阿教授佢本身喺梦入边，佢掂唔到任何嘅嘢，咁所以有时好多佢见到嘅一啲灾难性嘅嘢咧，佢都只系可以喺侧边喺度睇，而佢唔能够帮到手。 你就讲呢一个咁嘅事件。是不是即是说其实教授已经在很早的时间已经预知到911会发生。 没错没错。 而他的梦里面就会看到当时发生的场景、在里面他是置身其中去 feel 到即周围发生的事。 是。 但是他在个大厦里面嘛当时。但他又深刻就会知道自己是在即这个。 其实他是不知道 的。 尤其是当他的梦一开始。佢企喺某一笪地方，其实佢唔知自己 喺边 嘅，佢亦都唔知准备会见到啲乜嘢。不过咧，佢系一个喺巴西生长嘅人。我哋假设佢可能净系最多佢识德文啫，或者英文嘅啫、有好多时佢可能发梦喺其他国家，日本啊、台湾，甚至我哋嘅中国啊吓，佢唔识听嘅、咁点样佢会知道发生啲咩事咧？咁佢嘅演绎就系话咧，佢喺个梦入边咧系会有人同佢讲。 会有人同佢， 会有人同佢讲， 即系 听到声嘅， 有声同佢讲， 冇错，系啦，佢话俾佢听呢件事系一件乜嘢嘅事， OK， 点解会发生？你要通知嘅人系边一啲嘅人，人名、地址，佢会全部令你感应得到，话俾你知。当时佢哋讲嘅虽然唔系葡萄牙文，唔系巴西文， 但系佢 feel 到， 佢会知道嗰班人系讲紧啲乜嘢。 我具体啲讲，系咪即系等于而家佢突然间会见到周围发生紧嘅灾难？就深刻似系有把声或者有个感应话俾佢听，嗱，你而家呢度咧就系喺美国，喺边间大厦入边，咩时间咩日子， 冇错冇错， 做紧发生紧啲咩事，你要话俾边个听，要预先话俾边个听， 冇错，希望系想令到嗰件事件唔会发生，或者系令到个伤亡可以减少。 OK， 阿 Ken 知道好清楚啦，听众就而家就啱啱知，即系话讲紧佢就系透过一个梦境咧。即系喺梦入边，佢会发一个梦，个梦就会发生一件事，系咪净系灾难 嘅 咧？ 其实唔系嘅， 即系有冇啲开心啲嘅嘢嘅咧？ 譬如好似个美国嗰个前总统戈尔啊， 戈尔系 咁 前副总统戈尔 系冇错，前副总统咁佢2007年攞咗个诺贝尔奖， 系 跟住仲有一套戏，有本书不能面对的现实啊，系啦，咁亦都系讲一啲关于环保， 即系叫做不能说的真相咁 嘅嘢，系啦，咁啊都系讲一啲环保意识好强嘅嘢， 即系佢梦见佢攞奖嗰下， 冇错冇错， 即系都有开心嘢嘅， 咁 呢 一样嘢亦都系2003年佢寄咗一封预言嘅信件俾郭仪话俾佢听，你将会有套系关于 你准备攞奖啦，你系啦， 2007年你只亦都会攞个奖。 OK， 话俾你准备攞奖啦。好啦，咁大家听众咧唔多唔少已经知道咗成件事，佢系点样可以攞到一啲预言资料啦。好啦，咁翻翻转头啦，咁你啊即系拜读佢嘅资料，睇佢网页，跟住迷上咗，变咗佢 fans 啦。 翻译啊， 抄佢嗰啲嘢翻译嚟睇啦。咁你点解可以识咗佢咧？ 其实就喺嗰个搜索过程，除咗睇佢网页之外咧，我都有留意究竟佢有冇喺世界唔同嘅地區話，甚至乎喺香港有冇出過有關於佢嘅書 嚇、嗯？ 因為咧當時我認識佢嘅時候咧，我知道佢喺日本一個都幾出名嘅電視台嚇 TV Tokyo、做咗一個3个钟头嘅現場 live 嘅訪問節目， 係啦，現場 live 即係即場瞓俾佢睇。 唔係，即場 發個夢俾佢睇。 佢會即場去解讀啦。 咁同埋去话俾日本嘅人民知道嚟紧你哋将会遇到啲乜嘢？ 佢即场解读翻佢曾经 发过嘅 梦， 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佢唔系净系喺美国或者一啲大地方，有啲细地方都预知道有啲资料，即系世界性噶啦。 系冇错，冇错，冇错。 O K， 点样？好啦， 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啊，原来。揾不停揾揾个书，即系可惜我唔识日文。如果我识日文就实在太好啦。咁咧咁啊，唯有唔识听啦，吓净可以睇到画面。咁我就尝试去寻求佢，睇下有冇出一啲嘅书籍啦。可能系有英文版本都好啊，吓都可以翻嚟睇下。咁咧跟住发觉啊，原来系冇嘅。原来见佢一系就葡萄牙文，一系咧就系呢个日文。咁、跟住我就喺亚马逊个 online store 嗰度呢就买咗两本佢嘅书。跟住呢 即係日文。日文书。 两本都日文书嚟嘅。两本都日文书。 冇得看。 佢諗住去识日本人囉。 因为有啲汉字嘛。咁、我都博一博啦，即係睇下睇得几多得 几多。你博一博识日本人。 可能为咗教授而希望去追一个日本嘅女仔，咁咪 识一个日本女仔，系啦，之后佢 translate 俾你。 我讲追已经好斯文啦， 這 個、已经 呢、這个都啊，当时我真系谂唔到。 系啊，系啊，呢个我预知俾你啊。咁 anyway， 继续讲埋先。 系啦，咁跟住咧就 咁，但系你买咗两本都系睇到啲汉字啊，即系唔系好明噶。 系啦，系唔明噶。咁啊，当时就寻求身边嘅朋友咧，就去帮手。 帮手 啦，系。但系你知啊，长贫难顾啊嘛。咁咧即系，只不过咧，真系咧，真系咧， 你译得一本，我都要帮你啦，食餐饭。大佬，突然间你一抌。抌十本出嚟， 系啦，佢仲要喺日本出个七本八本嘅书， 抌、七本八本出嚟都大镬啦。 系啦，咁所以咧，到最后咧，即系其实书都系睇到一本咧，亦都放弃咗。咁、即系实际啲咧，就喺佢网页入边咧，就睇佢嘅资料，将佢尽量将佢翻做英文，咁就从而知道中文。因为我觉得佢嘅嘢好准，定期喺佢个 website 上面咧，都会更新一啲嘅预言嘅。可能嚟紧下一个月会点啊，或者嚟紧下一年、后一年，或者更加耐嘅时候会有啲乜嘢事发生嗰啲咁样。咁咧，当我见到佢有最新嘅预言 post 咧，我就会尽量将佢翻做中文。就放咗喺我 Facebook 嗰个 wall 上面去发布， 即系你帮佢发布啦。 系啦， 其实佢识你未嘅， 未识， 即系佢系抄咗佢嘅资料出嚟， 系啦， 翻译咗就 post 出嚟， 冇错。你讲得啱啊，一个小 fans 心态。 我深信你都系好有道德地，你都系 call 翻佢个名噶嘛。 会， 你唔会改咗你 朱萨利洛教授？ 你唔会改咗做 Amen T？ 当然唔会啦，当然唔会啦。 系 OK， 即系出翻佢个名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冇佢呢一个咁特异嘅能力啦。咁跟住咧，慢慢咧。我就发觉，咦，好似佢嘅资料越嚟越多，见佢 post 嘅越嚟越多，我就冇再喺我 Facebook， 即系我个 Facebook account 嗰度再发布， 系啦， 我就起咗个专页俾佢，一个群组，最先系开一个群组先， 就开咗个 group 俾佢， 系啦，咁就 post 咗有佢张相啦，咁然后就将有时佢啲预言嘅文书或者啲信系英文嚟嘅，咁我都会将佢 post 咗英文，然后将佢翻去做中文。 佢知唔知你做紧啲嘢？ 佢唔知嘅。 哇，真系感动晒，大佬！哇，如果有人帮我喺维基出个 post， 我都已经几感动。 你要有嘅， 冇啊嘛，而家 你有冇玩尖尖啊？尖尖个公仔啊？ 咩咩啊？冇啊， 冇啊！你打卓飞两个字有噶？ 有乜嘢啊？ 后边只鸡仔会答你嘅。 哦， 系咩？我真系未试过。 有个 apps 啊， 我真系未试过。 未试过， 未试过。 阵间试， 阵间试。好啊，我讲埋先。咁你当时就帮咗佢，无条件地帮个教授做咗好多呢啲嘢，就希望将佢呢啲资料推出去。 系啦。咁其实开个群组之前咧，因为我头先讲过，我抡过晒佢成个 website。嗱，虽然我明到 100% 啦，但系我明到七成。跟住俾我夹到一句说话。佢话如果你需要教授嚟你哋个 country 即系个国家啦吓，去讲一个会议，你可以随时联络佢。 哇，得啦，即刻好开心啦你。 跟住见到个 email 系乜乜乜乜 gmail.com。 即系教授个 email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梗系老虎喺第一件事 send 咁，所以咧佢嗰个 email 咧就系 Juscelino Cordia， 咁啊 Cordia 就系佢太太， 系 佢太太名。吓，临尾先至知，原来系嗰个系佢太太，即系点解会咁长咧？ 咁快爆佢 email 出嚟， 咁咧跟住咧，然后就我就胆粗粗咧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问佢关于佢 post 喺网上面一啲嘅预言，因为咧其实咧葡萄牙文翻译翻做英文之后咧都有啲缺陷嘅， 系 因为佢哋可能系南美嗰边 即系个 grammar 唔 系啦，个 grammar 都系唔系我哋一般欧洲啊或者系嗰啲国家嗰啲嘅英文，亦都唔系英式，亦都唔系美式咁样嘅。点知佢两日之后咧，佢真系复翻我，佢真系复翻我，吓亲，我真系吓亲。 佢复翻嚟， 系佢复翻我，佢复翻我， 好开心啊， 应该感动啊， 因为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因为嗰一次开始就展开咗我同佢嘅 email 嘅对话， 成晚都瞓唔着觉，我即刻开心到， 冇错， 咁啊只有教授一个发紧梦，你就冇梦法啦。 好啦，嗱，我哋 take 一个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第二节啊。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啦，继续有我同阿 Ken 同埋咧呢位巴西嘅语言教授嘅香港代言人啦 ，Amon 喺度，系啦，咁啊继续喺度，阿 Ken 讲句嘢喂， 喺度 喺度啊嘛 ，OK， 你就嚟瞓咗咁嘅，点解？ 冇啊，实在太唔舒服， 好唔舒服啊！你真系 OK 啦， 吓、啊、你冇事啊嘛？ 我出到声就得啦 ，OK， 其实你出唔出到门口咁点解？ 我都唔知点算。 啊，正话就大约讲咗啦。咁啊，阿 Amon 点样同呢个教授认识啦？咁咪帮佢系将啲资料散出去嘅工作啦。 系冇错。 咁好啦，咁你如果即系要佢嚟香港嘅话，咁你就佢又留低咗个 email 啦，咁你就会可以揾佢啦。咁你 send 咗个 email 俾佢啦。 系。 佢三日之后复你啦，咁你好开心咁。 系冇错。咁咧跟住咧，大家展开咗一啲一问一答一啲。Q&A 嘅情分享啦，頭先我講咗咧，因為礙於佢哋英文個文化上面都成日都有差異啊，同我哋理解嘅，咁所以每當佢有新嘅原 post 出嚟，我就會盡量去拆解啦。咁如果唔明，我就會問佢。咁其中亦都有一啲嘅 case， 譬如一啲恐怖襲擊啊，或者一啲總統綁架嘅一啲嘅預言啊。咁其實佢都有提過。咁當然啦，我對呢啲嘅資料都問多啲，咁啊展開咗大家對話。可能因为嗰段时间，尤其是喺日本出咗佢个节目嘅时间啦，咁咧佢就应该就越嚟越多人认识得佢呢个人，跟住佢就开始将佢个网站咧国际化，就令到佢有 即系多几个语言啦， 系啦，咁佢就有一日就 send 咗 email 俾我，咁啊连埋一啲嘅附件啦，咁佢话Amon， 我呢度有一啲嘅中文嘅资料，之前有人帮佢做过 中文嘅资料， 中文嘅资料， 咁佢系中文 系啦，介绍佢嘅，咁佢话咧，我想知咧 准唔准 嗰啲资料系正唔正确， 写得佢嘅资料正唔正 确，冇错啦，冇错，咁所以咧佢话Amon， 你可唔可以帮一帮手去睇咧咁样，咁所以而家佢喺中文 website 嗰个 language 嗰度有某一啲嘅语言啦，或者一啲嘅信件系我帮佢翻译嘅 ，OK， 即系你变咗佢嘅 proofread 噶咯， 系啦，冇错，冇错。 咁、 okay. 就盡量係譯返咗啲正常中文啦，因為你知用嗰個 Google Translator 其實譯完都唔知做乜嘅。咁結果呢件事就慢慢就大家即係積聚嗰個感情就深咗。咁、所以好多時我知道佢每日應該收緊可能係過千封嘅 email、因為我知道佢喺其他國家都有佢代表， 係、 本啦。德国啦，当然巴西啦，都会有佢嘅代表，帮佢系喺一啲报章。 巴西佢巴西人佢都要搵个巴西代表。 因为佢有一个叫做记者，专系帮佢去写专栏，或者去预先透露一啲危机，系关于巴西嘅。咁好多时都系会搵佢做写文章嗰位咁样。 系 OK， 好啦，谂啊，听众就。知道咗 Amon 点样同教授认识啦，咁但系咧，你哋两个嘅邂逅咧，就唔系最重要嘅吸引点啊嘛。 个主菜唔喺呢度， 主菜唔喺呢度啊嘛，系咪先？好啦，咁我问一个问题啦，而家系咪教授每发每一个梦都会成为一个预言？咁但系咪教授每发每个梦嘅预言都准晒咁恐怖咧？ 其实都唔系噶， 因为即系唔系全部准晒， 唔系全部准嘅。 我咁如果咁讲，我抌一扎故事出嚟。 系， 梗会有一两个中噶，系咪先？ 嗱，我谂咁讲啦，所谓准确同会唔会发生咧，我觉得可以分开讲。佢预言每一件嘅事咧，佢成日都讲佢唔系一个预言家。虽然我哋外边好多人称呼佢做预言家，因为佢会觉得佢喺梦入边见到嘅，其实好多事都会喺现实发生。但系亦都唔一定会发生，听落好似好远。但系当佢知道自己有咁嘅能力嘅时候，佢就尝试将佢梦入边见到所知所闻写低晒， 吓、嗯啊，跟住然后经过一啲嘅鉴证嘅程序啦，咁一阵间可能会详细再讲啦，吓、嗯，咁、嗯啊、我点样去证明嗰篇嘅信啊？究竟系喺个事情之前已经写好咧？咁样， 咁如果你有啲准， 嗯。 有啲唔准， 系 咁，总之有故事佢就写晒出嚟， 冇错，嗯，系啦，因为有一啲嘅事情咧，佢自己都帮自己做咗啲统计嘅，啊，佢虽然嚟到呢一刻啦，佢已经系五十岁啦，吓，咁佢1960出世都成40几岁啦，吓，咁佢而家有 52岁， 系啦，52岁，佢嗰个预言嘅显影已经去到150,000件噶啦， 嗯， 咁佢自己都同自己做咗统计，大概系有90%嘅命中率。 150,000件有九成 ，冇错。嗱，当中包括好多大大小小。乜嘢叫大大小小呢、嗯、例如一 大嘅就911嗰啲 冇 错啦。 小嘅事咧，可以系佢一个乡村镇入边嘅其中一个居民嘅屋企发生嘅事，佢、啊、都会有呢一个嘅能力去话俾佢听。 即系边个村民个老婆整损咗只手咁样，或者火烛咁样， 当然佢讲得就唔系咁小事啦。吓，咁曾经 即系火烛啊，或者 冇错啦，或者系一啲嘅意外啊，咁佢都会梦见。 即系佢发亲梦嘅，都起码一件意外啦。 好多时都会系一啲嘅。 唔系，佢正话讲咪有啲攞奖都有。 系啊，一啲攞奖或者一啲当然佢梦见嘅亦都有政治嘅嘢啦，吓、亦都有唔同范畴嘅嘢。所有嘅来龙去脉，其实佢都理解嘅，佢都知道系点样发生。 你首先问一样嘢，你呢集录完之后，你先问一问佢有冇梦见喺香港有个肥仔叫卓飞会俾人暗杀咗？ 冇嘅，冇嘅，冇嘅，呢啲闪波 potato。 好啦 ，anyway。咁即係话佢梦境入面有啲係真实，有啲係会发生嘅，有啲係唔发生嘅。咁佢有冇统计过点样可以知道边啲会发生，边啲会唔发生，或者会唔会有一个即係类似一个 mechanism？ 嗯嗯嗯， 即係你快啲杂梦讲出嚟，会唔会有一啲有冇统计过点样可以知道边啲会发生？ 好，咁我可以约略讲一讲。可能有啲朋友呢未听呢个节目，未睇过佢嘅书，可能佢已经喺网上面已经知道有呢个人，睇过佢嘅节目。咁喺嗰个日本节目入面亦都拍咗好多模拟嘅片段，係佢点样去发梦呢，佢见到嘅情况系点呢，边啲会发生唔发生，系咪背后有人同佢讲我要联络嗰啲所谓肇事嘅人、地点联络资料咁样。咁跟住大家可能都会见过佢嗰啲信件呢系水蛇春咁长。咁因为佢嗰啲信件入面呢其实系唔止写一个 case 嘅。佢嗰、那个发梦嗰个频率会系点样呢，大概佢每晚呢都会发6至9个梦。 每晚。会发6至9个梦。 冇错。 OK。咁呢封信就6至9个梦写晒喺嗰度。 冇错，冇错。 哇，咁好攰， 系咪冇好攰喎？咁样， 我都有呢个谂法，因为有几样嘢都几厉害。第一样就系话，我哋头先咁讲，我哋发梦都成日会唔记得啦， 系咯，仲要讲6至9个梦， 仲要喺呢一记嘅 错，冇错啦。同埋就系话，佢发咁多个梦，即系话我哋俗称所讲嘅睡眠质素好差啦， 系绝对系咪先？ 咁记得啊嘛，你 冇错。咁所以咧，呢一度咧，我都亦都即系作为一个小 fans 啦，吓认识咁多。我都会问过佢，话喺佢生理上咧系完全冇问题嘅，佢唔会觉得好攰嘅。而点解佢会记得到咁多嘢咧？佢解释唔到，佢净系知佢就可以写翻晒出嚟，冇错。 OK， 咁佢发6至9个梦，一封信就会写晒出嚟啦。咁跟住点咧？ 咁咧好多时咧，佢嘅梦咧都会系有一啲连带性。咩意思嘅连带性咧？就系佢一啲事件上面嘅连带性。可能嗰两件事件可能系其实。完全两样嘢，一个可能是地震，一个可能是火山爆发，可能一个是奥巴马或者唔知乜嘢人做总统咁样。 即系成晚嘅梦系乱晒龙嘅。 系啦。 即系唔系啊，成晚都发灾难啊，成晚都攞着唔会嘅。 冇错，仲要好多时呢，如果大家有见过佢信件系挑年份嘅、有啲系讲緊呢个1997年，有啲系讲緊2023年，有啲系讲2019年。咁样，即系 其实教授系随机唔知道会发啲咩梦出嚟。 冇错啦，因为我哋所形容嘅预知梦咧，佢系唔能够去控制同埋选择嘅。 即系佢冇得话我想知道下乜乜乜乜， 系啦，咁啊黑埋眼就会睇到咧，唔得嘅。 得嘅，即系冇得佢拣嘅。 冇错，系啦。咁同埋一个礼拜我哋有7日啦，咁好得意嘅，佢有一日咧系会冇呢啲梦法嘅，但系亦都系随机嘅。未必话一定系礼拜 日， 系啦，未必系礼拜日休息噶，可能有时系礼拜三，可能有时系礼拜五咁样，好奇怪嘅。 咁佢发咗6个梦， 正话讲紧个 point 系边啲系准，边啲唔准啊嘛。 系 个 mechanism 啊嘛。 系啦，冇错。头先有讲过啦，如果有一啲事件，譬如佢封信入边有有四件事，假设佢写咗四件事，通常第一件事有发生嘅话咧，第二、第三、第四件事咧，都个命中率机会，如佢写出嚟嘅地点、时间发生嘅嘢系会陆续咁实现。 是会陆续咁实现， 冇错， 顺序咁去实现。 又未必系顺序，又未必系顺序。有时佢写嘅预言信件，佢亦都会讲，如果我今日预测嘅呢一件事唔发生嘅话，可能佢有机会会转移到去另一个时间或者另外一个地点去发生。这个一阵间都可以举一啲例子俾大家睇一睇。究竟佢嗰个预知梦嗰个嘅概念同埋佢个机制系乜嘢呢咁样。 咁而家你就话佢第一个梦一定系最早嘅发生嘅事㗎喇喎。 未必一定。 譬如啦，举个例，我问一个问题，即系当然你同教授认识深啲啦。 系。 譬如佢有三件事咁就算啦。 系。 第一件事系去年发生嘅。 系。 第二件事系去年发生嘅。 系。 第三件事好多年之后发生嘅。 系。 当佢十年前预知咗呢三件事啦， 系 咁第二件事系个程序系发生先，发生咗咁即系肯定咗第一件事系会发生噶咯。 有八成机会啦，照佢意思讲会系有八成机会系会咗。有啲事情点解系直头连发生都唔发生呢？因为咧喺佢咁多年有呢一个能力的经验咧，佢知道咧呢个世界系唔应该讲宿命论。佢虽然佢好唔信宿命论，因为佢会觉得佢虽然喺梦入面见到好多嘅事情都会发生，但佢相信有好多嘢系人可以去改变。只要有人喺某一件事上面肯落一啲嘅功夫咧，嗰件事系可以系有唔同嘅结果。呢个系佢好深信的。 佢深信啫，但系有冇试过改变到 啊？有， 即系例如佢会话求其噏吓，边个会俾人暗杀？ 系 咁。而佢就預早通知咗呢個人， 係 咁，但係 anyway 去到嗰日的確係有人想暗殺佢，不過暗殺唔到， 係 有冇咁樣類似咁樣情況？ 曾經喺上年咧個 website 嗰度咧，譬如佢通常而家嗰個慣性就係咩咧？而家我哋係五月啦，咁去到五月尾嘅時候咧，佢就會寫定六月嘅預言喺五月二十八號啊、二十九號左緊嗰啲五月尾時間啦，佢就會 post 喺佢網嗰度。咁我印象好深刻咧，就係應該係上年嘅四月份時間。咁佢曾經寫個預言就話佢話奧巴馬會俾一班恐怖分子襲擊，咁又會有一個計劃係要刺殺奧巴馬。咁最終咧嗰個日子係過咗噶啦。咁我就 send 翻個 email 俾翻 professor 問佢，我話 冇死到啊！ 我件事，我話究竟係點解會冇發生，或者有機會發生咧？咁講，咁佢同我講，佢已經寄咗有關嘅信件去提奧巴馬關於呢個 case。佢話嗰班恐怖分子咧已經俾 瓦解咗啦， 瓦解咗啦，冇錯冇錯。 咁但係佢哋係咪策劃緊？就的确又有证据证明佢哋系策划紧嗰一日系暗杀佢咧。 呢个教授冇好详细咁去讲咯。咁佢只不过就好多时佢写完啲预言，佢都会觉得就系以上咁多嘅一啲唔好嘅事件，我都希望唔会发生。尤其是可能嚟紧我哋近呢几年好中意讲嘅话题系环保嘅话题啦，甚至乎系末日嘅话题啦。咁其实佢都对于呢一啲嘅事情都会觉得，其实世界末日系咪人唔能够改变呢？其实佢相信人系可以改变，系啦。咁当然啦，有啲嘅天灾人祸，我哋真系唔可以用人嘅力量去改变。譬如佢曾经喺我头先讲 TV Tokyo 嗰个嘅三个钟头节目入边讲，其中一个好震撼嘅预言系关于我哋国家嘅。佢话咧，2007年嘅五月八号，教授啦，咁佢就写咗一封信俾我哋嘅领导人。咁就係讲呢，就首先佢喺封信都有介绍佢自己，佢话佢有一个咁嘅天赋，会成喺梦境见到一啲会发生嘅事，咁但係往往呢一啲事情呢都好容易发生，咁呢佢入面有一句呢，佢就话喺中国呢会喺2008年5月12日，会喺呢一个四川县呢就会发生一个 7.9 级嘅地震，死亡人数去到50,000人， 佢 係50,000人。OK， 咁最后呢一件事咧，就的确系发生咗。 即系你而家讲呢个 汶川大地震，就系我哋熟悉嘅汶川大地震。 系， 咁 咁唔止五万系嘛？死伤人数 我真系唔记得，我净系记得我当时我喺广州做紧嘢。 OK， 震到啊？ 震唔到，但系就好多人冇线自带咯。 OK， 我记得因为嗰阵时全国哀悼。 OK， 全部冇电视睇。 嗯，我净系不断系咁播新闻， 系冇得娱乐，冇娱乐啊嘛，直头系。 系唔知几多日啊？我唔记得咗。嗯，啊，咁但系我最深印象就系嗰阵时系奥运前噶嘛。 嗯， 变咗好多人嗰种热诚好厉害。 是 不断系咁捐钱啊，不断系咁捐啲物资过去啊，暂时就系我记得咁多。 嗯 嗯， 咁其实我好有想问啦， 系 教授语言入边咧，有冇啲嗨咗嘢嘅咧？ 哦，即系 唔中嘅， 冇发生嘅， 系啦， 诶，亦都有喺同一封嘅信件咧，佢除咗有讲2008年5月12号呢一个汶川大地震之外咧，另外佢都曾经预言过2008年9月13日。就会在中国会发生一个尼克特制九级的地震， 嗯， 死亡人数去到100万。 嗯 okay， 而这个的信息他都在2007年在那个 TV Tokyo 那个节目里面 亦 都有提及的，嗯，是一个现场去讲的。 就是这个就没有发生过的。 这个最后是没有发生的。 但是这个不发生是不是正话根据你的 mechanism， 即正话不是你，即根据教授讲的那个原理。呢件事唔发生，系咪会引发另外一件事发生咧？ 冇错啦，因为咧呢封预言信咧原来未完嘅，嗱，佢下边亦都有讲， 如果呢件事冇事咧， 冇错，可能呢一个嘅地震，可能呢一个灾难会移师咗去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发生。 边个时间？边个地点？ 咁我继续佢嗰封嘅预言信件啦。咁佢就话会系去到呢一个咧，除咗呢个2008年9月13号之外咧，另外佢就话如果唔发生，就会移师到去日本。 嗯。 就会去到呢个9月23号，亦都有机会发生呢一件事。 嗯， 另外就系话咩咧？如果2008年9月23日系喺东京系冇发生呢一个地震嘅话咧，佢会有一个以下嘅解释，就系话如果以下我讲嘅三件事有其中一件事发生嘅话咧，以上我头先讲2008年9月喺中国同埋日本嘅地震。都可以避免。 咁第三件事系乜嘢事咧？ 好啦， 好紧张啊！你搞 咁第三件事就系话咧， 所以第三件事就系如果日本同埋中国咧 都唔震啦， 都唔震啦。咁唔系第三件事系咩事咧？ 能够令到我哋国家当日啦冇发生一个咁嘅地震咧，原来只要符合下边嘅其中有三件事咧，我哋就可以有机会避免啦。第一就喺2008年6月份， 嗯， 喺呢一个希腊。发生呢个 6.2 级地震，尼克特制。 OK， 即系呢个中咗噶啦， 呢个中咗噶啦。 OK， 系啦。咁咧，另外仲有一个有一件事咧，就系喺2008年咧，南韩嘅人民系会去游行，游行系关于啲咩？就系关于禁止美国嘅肉啊，入嚟呢个韩国。 嗯嗯，有冇发生到？ 系的确系发生咗嘅，系曾经系抗议唔想俾美国嘅牛肉入口。 系，仲有第三件事。 仲有第三件事。咁第三件事咧就系冰岛有个地震。嗱，呢一件事咧，其实佢最后系我 check 翻有关资料咧，喺呢个2008年6月咧，冰岛咧系冇发生6.3级地震嘅， 系冇地震发生過， 冇地震发生过嘅。咁亦都符合佢之前所讲啦，只要呢三样嘢其中有一件系发生嘅话咧， 先前两件大嘢咧就冇事啦。 冇错。 继续，我而家我谂。啲听众可能有啲会混乱咗，即系而家讲紧就系话 ，OK，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有一个地震，汶川地震就发生硬噶啦呢单嘢， 冇错， 咁啊真系发生咗。跟住咧，仲有你唔止咁好彩，仲有一单，仲有第二单地震， 嗯， 同埋仲有一单呢单地震，同埋日本可能都会有地震， 冇错， 系啦，即系我简单啲讲啦，因为嗰阵年份都记唔到啦，啲听众 系。 两件事，一单就是中国会有一个地震，另外一单咧就是日本有个地震。中国嗰个好大个嘅，成9级 嘅，冇错。 日本亦都有个地震，但系如果呢两件事唔发生咧，就可能系另外有三件事咧，其中一件事会发生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因为佢哋发生咗而令到嗰两件事唔发生， 即系话 OK， 另外有三件细嘅事，细少少嘅事， 冇错， 就系一件就希腊有个地震， 系 一件就系冰岛有个 地震， 地震 同埋就系 南韩俾美国嘅肉游行， 游行系啦， 冇错。 咁就总之呢三件事入边，其中有一件事发生嘅话咧。呢两件大嘢嘅地震咧都唔会发生噶啦， 冇错。 咁但点知就喺呢三件细事入面就出现咗两件， 冇错。 当时已经写咗，写晒呢个文， 冇错，喺同一封信入边 写晒呢啲嘢， 系冇错。 咁当时嘅领导人睇完都系一嚿云噶啦，都唔知道你讲乜， 又未必敢信佢嘅， 系噶，其实都会系，其实都会系。 OK， 咁但系的而且确件事 trace 翻翻嚟就系咁样啦， 系冇错。 OK， 就系呢扎嘢系全部系同一个梦入边发生晒嘅， 系。 我仲可以舉多一個例子嘅，其實就係好關於同我哋好貼近嘅，就啱啱完咗嗰個嘅 英超啊， 唔係英超，係啱啱完咗我哋嗰個特首選舉啊。 哦，得 嚇，唔係啊，話特首選舉， 冇錯， 香港、啊， 冇錯， 係點樣咧？ 嗱，呢個係點樣咧？呢個咧其實係我喺好後期。喺我今 乌晒嘴喎，即刻。 其实讲紧系二月份嘅时间， 系、 我就问佢，因为其实咧，点解我问佢一个问题咧？ 即系你想知边个？ 因为我会觉得就系、 你买咗外围， 唔关事。因为其实咧，香港是一个好细嘅地方，吓喺我哋世界入边，可能系一粒尘嘅地方。咁、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个疑问，系咪真系咁神通广大咧？系咪真系会知道一件事咧？咁样，但系咧，有一个国家佢一定会。会梦得见，会化得见，就是我哋嘅祖国。 系 咁好多时咧，佢 send 俾国家嘅信咧，都系有时亦都会同我哋香港系有关。咁、其中一件我亦都曾经问过佢，我话啊，而家阿唐英年系嘛，有咁多嘅丑闻， 丑闻系 有咁多嘅丑闻， 即系当时佢系仲系饮紧红酒嗰下， 冇 错啦。 吓咁跟住我话啊，咁其实会唔会有变数咧？其实我真系 你问佢嗰阵时，佢系咪已揭发咗佢刮窿单嘢啦？ 其实未嘅， 都 未嘅，未嘅。 嗰个地下基地啊嘛，大佬啊， 嗰个香港 Area 51啊嘛，大佬。 吓咁跟住咧，然后咧，我就话其实香港嘅人咧，虽然佢哋可能未必好似咁留意世界各地咁，但其实佢哋开始咧，我发觉近呢几年咧，佢哋对嗰个政治意识强咗好多。 嗯。 咁亦都今年嗰个选举，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好精彩啊！喺、个过程入边、所以亦都问咗佢，咁佢亦都揾翻封信俾我。 佢话一早已经梦到啦，咁 系啦，因为佢哋嘅英文名啊。Henry 啊，嗰啲其实佢都已经 写晒出嚟， 写咗封信入边。 No way！ 咁呢封信咧，就系喺2010年8月16号，吓佢寄俾中国驻巴西嘅领事馆。 中国 ，OK 得， 系啦。 几多年啊？你讲多次几多？ 2010年。 两年前 系啦，咁入边咧呢封信咧，我讲个重点啊，其实佢讲咗几样嘢，讲紧我哋嘅 特首选举。 除咗特首選舉，正亦都會有講我哋2017同2020年嘅普選。 2017同埋2020年嘅普 選，系啦， 夢到嗰啲嘢。咁你講埋先，你講埋先，係。你知我想講 埋先，係一樣嘢好緊要。 有講第一件事講咗五區公投，第二件事係講咗呢一個2017、2020嘅普選。 即係佢成晚發夢都係關於香港嘅咯，嗰晚。 呢一個夢 咯， 當日 當日嘅呢個夢就香港節。 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咧佢就開始寫啦。根据佢喺梦入面见到嘅咧，佢话原先咧，其实中国政府系好想唐英年去做，但系无奈咧，佢中间亦都牵涉咗，其实讲唔讲得噶？ J 十三爆唔爆得呢啲嘢噶？ 唔好理啦，都唔系我哋讲，佢讲噶嘛，系 系啦，即系朱塞利诺教授讲咧， 嗱咁你系醒目啲， 哇，你啲义气仔女啊，即刻 唔系嗱，如果我有呢个预知能力，我又唔介意用我名出嚟。咁咧，咁佢就话咧，唐英年咧，其实佢原先的确系。佢哋想要嘅人冇错啦，但系因为无奈佢亦都真系受到好多嘅 谣言 啦、绯闻啊嘅困扰啦，令到佢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咧喺呢一次嘅选举咧，梁振英咧系可以去胜出。 哇！喂，咪住你攞封信嚟望望先，即系喂要攞嚟睇下呢封信先。 系啦，咁呢一件事咧，其实我喺我嘅专业咧。嗱，虽然系好问啊，去 post 呢封信啊，因为佢都俾得我好迟。我系喺个选举前差唔多系一个礼拜左右啦，咁就post 咗呢封信。另外咧，呢封信仲有一个 message 喺最底嘅。阿卓飞，如果你望都望到嘅话咧，咁就系关于呢个当一个月选举嗰个月份嘅19号系嘛？我冇记错。 19号系， 冇错。 2012年3月19号系。 冇错啦，如果有间犹太嘅学校发生袭击事件嘅话咧，呢一个系楼上梁振英能够胜出特首嘅一个标志，一个色路。 No way！ 即系而家讲紧喺法国，如果有间犹太人嘅学校系发生一个袭击事件，即系如果系3月19号发生呢个事件咧，梁振英咧就赢硬啦。 佢23号嗰日就会 咁有发生呢件事先？ 有 啊， 系发生咗。 哇！唔系讲少，喂，佢而家直头唐英年嗰啲名佢译晒出嚟。 梁振英佢译咩嘅？梁振英吓？梁振英写咩个名系咩？ 梁振英啊， 咁有型。 系啊，唐英年咧佢系用普通话译出嚟嘅。听英英 Henry 中晒大佬。当日呢个梦入边，佢发梦埋法国嘅一间 犹太人学校里面发生。 其实呢度咧，佢系穿越咗几个时候。嗱，你呢度好似睇到见到，净系得两件事啊，香港同埋法国系咪？ 嗯。 其实佢穿越咗去我哋去讨论五区公投啦，2020年、2017年、2012年选举，同埋2012年法国犹太学校袭击事件。 得，讲到呢度先，跟住嗰啲下次讲，隔篱台好中意听嘅，系咁。 翻到嚟第三節嘅 MJ 十三，繼續有我同阿 Ken 同埋 Amon 喺度啦。咁啊，正話講緊一啲另一個台好緊張、好擔心嘅嘢。 幾位前輩非常之非常之希望知道個結果嘅預言。 係啦，點樣呢？而家講緊係呢封信咧，就除咗講阿糖糖會因為緋聞、因為紅酒、因為地下 Area 51而令到佢冇咗個機會之後。亦都講埋阿梁振英先生係會當選啦，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其實佢預言埋跟住落嚟香港嗰個政局上高嘅走勢係咪？ 係冇錯。嗱，封信咧，我再講多次啦，可能聽眾未必記得啦，係2010年嘅8月16號嚇。咁喺呢一封信嘅開頭啦嚇，亦都有講我哋香港個選舉制度。咁我相信大家如果仲有記憶嘅話咧嚇，就我哋記得兩年前啊，曾經咧嚇有一啲嘅議員咧，佢哋曾經係自動請辭辭職。 嗯 咁喺呢封信入邊咧，亦都有 寫咗 呢五位嘅嚇立法會議員係辭職。然后再去重夺翻佢哋嘅职务， 系 咁咧， 即系中咗喎。 冇错冇错，呢一件事咧，因为佢哋系因为想支持公民投票，一个公投啦，吓、而去做一个咁嘅举动，而呢一个举动咧，亦都系激嬲咗我哋中国政府。咁或者可能喺一啲嘅时节目入面未必会讲到呢个 point 啦，咁但係呢个系教授佢喺梦入面 知道咗 嘅嘢， 即系冇错，出面就冇讲过系激嬲咗上高嘅， 係啦冇错， 教授就咁讲啦， 係啦係啦，咁 阴阴嘴笑啊 ,Kenny 喺度， 冇冇，有啲嘢唔讲得， 有啲嘢唔讲得 ,ok, 咪后讲咪后， 好啦，咁跟住呢亦都有讲我哋嚟緊好 关心 关心你嘅冇错啦，就系我哋未来嗰个选举制度会变成点样？咁教授亦都喺封信入边度讲咧，喺2017年同2020年，我哋香港系会有公投嘅， 系会有公投， 系会有公投，系可以一人一票去投选我哋嘅 特首 啦，我哋嘅领袖，我哋香港嘅领袖。咁但系咧，佢入边亦都咧提供咗啲嘅数据，我相信呢个数据系一个叫做未来嘅数据啦。咁我 记住啊，呢一刻记住啊， 吓冇错啦 ，MJ 十三爆噶吓，系 吓。咁而家咧，我哋都发觉好多香港人咧都会觉得咧，而家呢个制度咧唔能够令到佢哋表达到佢哋自己意见， 系 吓。咁当然啦，希望公投能够成为我哋未来嗰个投票方向嘅人都会觉得，如果今日我哋有机会一人一票。嗰、那个选举嗰个票数，同埋人数一定会节节上升，系咪？因为大家可以有权啊嘛，系咪？ 你玩下先啦。 好啦，但系咧，透过教授佢喺呢封信入边讲咧，佢话好多支持公投嘅人，佢哋原先定立嘅目标系我哋340万嘅选民入边系有30% 咧。系因为 去 公冇错，系会去一人一票，但系咧教授亦都话俾佢听咧，最有可能会令呢一班嘅支持民主嘅朋友会失望，因为当时只系得340万人嘅17% 嘅人去做一人一票呢个嘅动作。 喂，17% 少得好夸张。 系啊，其实系 少得好犀利，17%。 我哋唔好讲个政局先，因为我哋因为唔系政局嘅节目。 当然啦。 即系话，大家记住呢个数据，冇错，系会有公投发生，但系到时候嘅情况咧，就并唔系好似佢哋去预测咁样会有咁多人去投票啦。 冇错，冇 错。即系简单啲讲，其实得17% 嘅人会投票嘅啫。 冇错， 我讲清楚先啦，唔关我事嘅，教授 系冇错啦，教授讲嘅啫， 唔关我事啊，我哋听嘅啫。 系 OK， 好啦，嗱呢封信成封信成晚嘅梦就系关于香港噶啦，咁样 冇错， 系嘛？ 就咁，头先个问题未答噶，究竟 我拆咗你系 唔紧要唔紧要？究竟教授点解会有呢个预知能力？同埋佢第一次嘅预知系几时发生 嘅 ？OK， 咁啊，佢系1960年出世嘅，咁咧当佢9岁。 即系1969年嘅时候， 即系佢知道自己点解会有呢个能力。 其实呢一件事除咗佢自己知之外咧，佢屋企人啊，亦都同佢系即系迎接佢呢一份天生出嚟有嘅礼物。咁啊，咁佢究竟屋企人点去面对，佢自己点样面对咧？咁呢度我可以讲少少。咁话说咧，1969年咧晚晚嘅夜晚咧，咁佢瞓觉吓，咁佢发梦到咧有一位叔叔，揸住一架车。咁啊， 即系佢唔识嘅， 佢唔识嘅。咁啊，一个四人嘅家庭，咁啊喺巴西有一条嘅高速公路上面咧度行驶啦。咁结果最后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成个嘅家庭四个人嘅成员都系死亡嘅，死晒系啦。咁当时佢吓咗跳，佢喺梦度嗌咗出嚟。当然佢妈妈啦，亦都会问，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样。咁跟住咧。当时阿教授啦，阿小教授啦吓，佢咧就讲咗呢一段嘅说话，讲咗嗰笪地方，讲咗嗰架车嘅牌子，讲咗发生意外嘅结果，同埋一个唔识人嘅名，佢话我见到一啲咁嘅嘢， 即系讲到呢啲 detail， 讲咗一个唔识人嘅名出嚟， 冇错啦。咁跟住佢话佢第二日必须要去揾呢个人。 即系话喺佢个梦入边有人或者有个声音话俾佢听呢啲资料， 冇错， 你要去揾呢个人啦， 冇错，你要去同佢讲。 咁正常嘅阿妈一定唔会理佢噶，你谂多咗啫，仔系咪？ 打晕佢都似， 即系阿 Ken， 你有个仔，跟住佢第二话俾你听，我发梦有啲咁。 咪简单啲讲，如果我系教授，我已经俾我阿妈打晕咗啦。 系啦，但就系因为佢可以描述得咁仔细，所以佢妈咪亦都真系第日带咗佢去嗰笪地方。当佢带到去嗰笪地方嘅时候咧，佢真系见得到 嗰个 叔叔，系啦，佢真系知道嗰个人嘅名，而佢妈妈，佢妈妈就喺隔篱咧喺度等佢，佢就走上前同个叔叔讲：，叔叔啊，你唔好揸车喺呢一条公路上面啊，喺某一年某月某日，因为咧我发梦见到咧你哋喺嗰一日咧遇上交通意外， 全家都会死晒， 系啦，冇错，全家都会生命有危险啊，咁样， 一定唔理佢噶啦。 咁叔叔当时亦都安抚呢位小朋友，小朋友，冇错啦，只不过系发梦嚟嘅咋，唔系真噶。咁我好啦，之后咧冇隔几耐，喺一份巴西嘅报纸，的确确报道咗呢一件嘅罹难事件，结果系呢个家庭嘅四个成员系全部死晒。佢妈咪见到第一件事，佢腾晒鸡，佢话点解真系发生咗呢件事？佢话我见过呢个人啊，佢话仔就系你当日带我去嗰、那个，OK， 由呢一件事开始咧，我相信。包括阿小教授当时亦都未知道自己系咪真系有个咁嘅能力，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佢系即系随机，可能咁啱咁巧嘅啫， 冇可能系嘛，都 唔系准到咁样就好难 吓， 准到好咁样四个人喺嗰条路揸嗰架车， 所以咧佢妈妈咧亦都有带佢去睇医生， 心理嗰只， 因为冇错啦，因为 睇医生 吓，因为佢每一晚都有呢一啲嘅说话。第二朝 report 翻俾佢妈咪知道，我琴晚发梦见到啲乜？冇错，嗰次系第一次，冇错。 哇、吓死个猫真系！ 咁佢妈咪咧，亦都觉得你系咪有啲咩问题咧？带佢睇医生啦 ，check 呢个脑嘅扫描图啦。咁医生亦都俾咗建议系正常嘅，系冇问题嘅。亦都系因为佢去到13岁嘅时候咧，佢开始将每一件事都写低，佢真系会写低。九岁嘅时候佢都开始写，不过13岁打后嘅信佢就逐封寄出去，无论系政要，无论系一啲超级世界嘅巨星，或者甚至乎系隔离村嘅村民，佢都有写个信俾佢哋，话俾佢哋听。 好忙啊，之后 日日都要写信啊，大佬。 咁啊，亦都中间有啲笑料啦，亦都因为佢有呢个能力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咧，佢亦都喺考试之前梦见过佢考试嗰份卷啊。 喂，正喎、啊、呢、這个，所以就系教授啦。 所以佢都攞到都几唔错嘅成绩咯，之后细个嗰阵 时。O K， 咁但系正话你讲过就系佢呢个梦，佢嗰啲梦境就唔系佢自己想要知乜嘢就知咩噶嘛， 系冇错。 即系随机随时抽出嚟噶嘛， 系冇错。 咁嗱，正话你讲过呢啲咁嘅 case， 譬如讲过一啲政局嘅嘢啦，讲过一啲咁嘅灾难咁样嘅嘢。咁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呢个世界发生，而家大家好关心嘅就系其实讲紧恐怖袭击， 冇错。 咁其实佢喺佢嘅梦入边，我相信佢一定系会有讲过一啲所谓恐怖袭击嘅嘢啦，或者系一啲国家嘅阴谋啊，各样啊咁样啊， 系冇错。 咁你而家最大两个，我讲清楚系被誉为恐怖分子。嘅人啦、啊，已经系搞掂咗啦， 冇错， 一个萨达姆。咁萨达姆其实佢有冇当时有冇预知到 已经可以讲到话晒啦，冇我几时几月几多号喺咩地方，你会捉到佢，几时会问调嗰啲嘢，佢系咪已经foresee到晒咧？已经 有嘅。咁喺自从喺 真系有，我 系真系有，真系有，真系有。咁例如啦，我讲少少啊，911嘅袭击啦，其实佢分别喺1989年啦、1995年啦、1999年同埋。当年发生911的2001年他都有寄过很多信去美国的领事馆。甚至 不断寄信去。 不断寄信。因为他这个梦呢在未发生之前重复重复又再重复。 哦，咁即係好 firm 係会发生。 冇错冇错。咁所以呢当中寄过嘅人有老布殊啦，佢个仔布殊啦，同埋有呢一个当时嘅克林顿。咁亦都有寄过呢啲信俾话俾佢听将会有机会有个咁嘅袭击。咁而当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呢佢亦都喺透过佢梦入面知道911袭击之后美国系会攻打伊拉克。喺呢一段时候呢其实教授亦都有寄个信俾萨达姆，叫佢放弃政权。如果唔系你将会招致杀身之祸。喺 全部都冇人理过佢哋。 可能其实老布什都讲：你唔好烦我啦，我自己搞出嚟咁大佬啊。 系、哦， 好唔 好 啊？系、哦，跟住萨达姆就复佢：喂，唔关我事噶，好俾人屈嘅啫，大哥。 咁亦都喺封信入边，亦都讲咗个主脑系拉登。系啦， 佢讲主路系拉登，佢唔系讲主路系美国。 系啦，佢唔系咁样讲嘅。咁好啦，咁跟住咧喺2001年9月13日啦，我记得佢封信嘅9月11日发生之后嘅信，佢再寄俾美国政府就话：我早前已经同你讲过有机会发生呢一个嘅事件，而嚟紧你哋会打嘅仗，你哋会针对嘅人系萨达姆。我可以话埋俾你听，佢2003年佢将会匿埋喺边一笪地方，边一笪地方嘅山洞，山洞上面有一啲禾杆草啊，垃圾遮住个山窿，佢就系匿埋喺嗰度。 即系佢讲埋个地址啊。 佢当佢喺呢一个 case 上面咧，佢就提供咗个年份。 佢冇地址，但系佢形容 佢形容到个地，佢形容到个地址， 形容咗环境。 系啦，佢就话嗰度咧， 环境 嗰笪地方侧边嘅嘢，佢全部形容得到。 OK， 咁会有垃圾堆遮住，系一个山窿，高几多米啊，有几深啊个窿，全部写晒出嚟。系啦。咁、okay. 同时间咧，佢亦都透过唔同嘅方法啦，除咗寄信之外，亦都喺美国政府嗰个官方网页嗰度啦，就 send 咗一个 email 俾美国政府，就话我已经提供晒所有资料俾你啦，点解你哋仲唔去捉呢一个人？点解你仲唔去捉拉登？ 咁呢个奇怪喎、啊，其实教授佢已经喺个梦入边已经知道根本啊萨达姆系无辜嘅、啊。 萨达姆系无辜？ 系咯。 唔系嗱，因为咧， 咁佢仲要俾个地址。 因为当时怀疑佢系有同、 大杀伤力武器嗰啲嘢， 系啦，同埋系有同恐怖组织系有拉楞噶嘛。当时美国政府系有咁嘅谂法噶嘛。无论咩原因，总之佢目的就系要攻打佢。系啦，即系双方面啦，佢亦都会同萨达姆讲：，喂，你放弃政权会好啲，你再揽住呢个权咧，你一定遭致杀身之祸。呢个世界系唔会和平。咁佢唔听，或者甚至乎可能冇收过呢封信啦，或者收唔到啦，点都好。咁最后就喺佢提供嘅地方 就拉到佢啦， 就拉到佢。系啦，咁同时间咧，佢亦都有讲到俾美国政府知，嚟紧拉登会系由边一笪地方移师到去边一笪地方。 即系其实而家新闻成日讲咧，佢哋收到啲情报。拉登已经离开咗边度，去咗边度？ 其实啲信教授写嘅。 其实呢啲信可能，其实呢啲资料嘅情报其实系教授写嘅。 唔排除，因为我相信其实有好多佢寄过嘅信咧， 系有复佢嘅， 系有复佢噶。例如鲍威尔啦，鲍威尔系有复过佢一啲 email。 哇！ 咁我亦都有。 即系鲍威尔，即系当时嘅 国务卿啊， 系冇错冇错，系啦，咁亦都系有复佢 email。咁当然啦，佢亦都冇对入面嘅内容作出一啲嘅评论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呢，教授就会觉得虽然我喺梦入面见到假设啦拉登2011年5月1号将会被捉到，但係佢相信其实呢件事係可以提前。 可以咩？ 提前 可以提前捉到佢， 冇错。 只要佢相信介绍所讲嘅嘢，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就正正同佢讲预知梦或者佢唔相信宿命论嘅意思。 今日佢留多一日喺度，佢都会觉得对地球、对世界嘅人都系有害。点解唔早啲捉佢咧？喺、个 email 入边亦都好狠咁去讲，我已经一早已经提供晒所有资料俾你。 嗯， 点解你都仲唔 take action？ 点解你仲唔捉佢？ 嗯， 咁喺个 email 入边都即系都会感受到教授都会几愤怒。 嗯，即系佢都好心急噶啦，即系话。料就俾晒你啊，做嘢又唔做。 咪但系嗰边会咁谂啊嘛，我唔拖下时间，我边攞咁多军费做嘢啫，真系。 一嚟啦， 呢个都系。 所以个宿命论系会成立嘅，我觉得。Anyway， 嗯， 咁实际上系几多号拉到拉登？ 最后的确系上年啦，2011年5月1号拉到拉登。 即系连个日子都中晒啦。 冇错，除咗系咁样之外咧，喺佢寄俾美国政府嘅封信咧，系唔止有日期、地点、时间，佢仲画咗一个 floor plan。 嗯， 就系、是、当日 唔系啊嘛，佢连拉登匿藏嗰间 屋嘅环境， 嗰、那个环境都画埋。 啊，当时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就系佢拉登系被捕嗰地被杀嘅地方系一个我哋叫做豪宅，豪宅系一个豪宅嘅地方。原来咧喺2004年啊六月嘅时候咧，教授已经将呢一个 floor plan。俾咗美国政府，冇错，话俾佢听，佢会匿藏喺边，佢屋企有边几部分，连佢围住嗰个豪宅嗰缝墙啊，有几高啊，佢完全所有我哋嗰啲叫做dimension 都写晒出嚟， 哇，好坚咁样。 系啦，咁而呢一封信咧，亦都喺2007年一本巴西嘅杂志入边已经刊登咗。咁而家我手头上都有个 copy 喺度。 其实美国即系 Navy SEAL 佢哋去围剿佢，其实可能真系 based on 教授呢啲资料，即系佢当然唔可以话俾我听有个预言家或者有个人有预知梦啊，俾啲资料我啦。 嗯， 但系即系佢唔排除佢真系可能攞住呢啲资料去揾卫星去 scan 一间咁嘅屋，跟住就觉得佢喺嗰度就所谓嘅情报啫嘛。 唔系佢哋如果同佢讲话，喂，我凭个预言家去捉拉登嘅。 好 我哋好冇 face 嘅， 梗系啦，话晒都系世界大国啊嘛，系嘛，即系佢冇可能话咩 咁型嘅。 反而到转我有情报话俾我听佢喺边度， 冇错。 而嗰个情报就系可能由教授嗰度嚟， 系。 咁呢个好实在啦，已经好实在 firm 咗系呢啲资料系帮到佢啦。咁但系嗰阵时其实美国政府话有悬红噶嘛， 系冇错。当时佢俾悬红唔系喺2003年噶，系再较后啲嘅日子，我冇记错应该系2005年，佢喺全国嘅电视啦、收音机啦、任何嘅媒体就发布有呢个$2,500,000， 嗯， $2,500,000， 嗯。 咁教授咧，其实早早已经喺2003、2004年已经将拉登同埋萨达姆嘅资料咧，已经提供咗俾佢。 嗯 嗯。 当佢2005年提出有悬红嘅时候咧，佢就同美国政府讲， 嗯，我俾咗料你吓， 冇错，当时我俾过一啲咁实在嘅资料你， 嗯， 今日既然你俾得个悬红，我觉得我有权去攞呢一件事，其实喺网上面咧亦都有记录。 嗯， 咁喺一个网上嘅新闻嘅 website 嗰度亦都有记录呢件事，就係话一个预言家向美国政府索偿$2,500,000， 嗯， 而呢一个 case 亦都真真正正係上个 court 喺呢一个巴西嘅 court,high court 嗰度呢係做咗呢一次嘅聆讯， 嗯， 巴西政府亦都应承个教授，佢话如果呢一个 case 喺巴西嘅 High Court， 你能够攞到胜算嘅话，你系赢咗嘅话咧，我会帮你从外交嘅途径向呢个美国政府咧就索偿。 嗯，即系唔系索偿，即系攞嗰个悬红啦。 即系叫做攞个悬红啦 吓。咁竟打完之后点咧？ 最后咧喺巴西 High Court 嗰度咧，佢系3-0赢咗吓。 3-0， 3-0赢咗，因为当时系有美国嗰边嘅律师咧系过嚟系去咗个投票。 教授赢咗。 教授赢咗，冇错，系啦。咁但系咧，直至到而家为止咧， 都未攞到， 都未收到$0.01嘅， 赖死嘅， 冇错。 佢哋 因为同埋咧，不单止系咁样，而美国政府亦都使咗好多嘅钱，去买通一啲嘅传媒，令到佢嘅有关于教授呢一个人嘅任何报道唔出得，甚至乎系抹黑佢。 点样抹黑法佢？ 点样抹黑法？例如就系佢唔会 post 一啲关于911或者系一啲恐怖袭击之前嘅一啲嘅预言信啦。 嗯， 咁又或者可能学你哋咁讲，可能佢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阴谋。 嗯 嗯， 其实因为佢知道教授知得太多。 嗯， 每一件事发生嘅原因，教授都好清楚，究竟边个正边个反。 嗯 嗯。 我相信是唔想有一啲咁嘅人去影响佢哋背后嘅阴谋囉。 我想教授都係啱啱清楚。 嗯。 如果唔係佢唔会写信去俾美国佬。 嗯。 即係 呢、这个正话阿 Amon 都讲得好清楚，即系讲咗佢而家呢个 case 系好准确啦吓，即系睇到晒呢啲 floor plan 都睇埋咁样嘅情况。突然间我有一个问题喺度谂紧，其实教授所做紧嘅嘢，连 floor plan 都睇埋呢啲，其实系咪即系我哋讲紧嗰啲一啲叫做 remote viewing 嘅嘢？ 嗯， 即系嗱，其实有啲嘢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中央情报局的的确确系训练紧一啲人，即系唔知而家就冇啦，但系系曾经训练过啲人。是透过超自然能力去攞情报嘅。 嗯。 即是如果大家有睇套戏叫做密探啤死羊呢，呢、這个呢是坚嘅呢单嘢。呢啲组织是坚，真係有。是利用过一啲超自然能力嘅人，即係话有㗎啦，就希望佢哋做到一啲叫 remote viewing， 即係睇到一啲好遥远嘅嘢啦。有呢啲人出现过㗎，即係喺 UFO 界都知嘅。天眼通啦，即係话。 唔系，其实中国都有㗎。 中国 都有训练。 佢哋系去可以飞到去月球表面啊，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呢，去睇到好多第二个国家嘅情报啊，或者嗰个国家嗰啲核设施啊，所有好多呢啲资料。所谓佢哋收到嘅情报，好有可能就由呢啲我哋叫做 V 运运嘅渠道攞到翻嚟嘅一啲资料嚟， 嗯， 但系不过如果你要信呢一样嘢，其实你会企喺一个角度睇，就系宿命论系成立嘅。 好啦，我哋要问翻转头咯， 嗯， 究竟我哋点样去 proof 教授嘅预言 系提早写咧， 系坚嘅咧？ 咁啊，其实好多朋友都会质疑， 系啦，因为你冇错系有封信喺度啦，咁但系嗰封信嘅日子都系佢讲啦， 系冇错。 咁点样可以 proof 到，即系话？我是一早已经写好咗出嚟。 咁为咗证明啦，即係佢讲嘅嘢係预先已经知道呢，佢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係写完信之后呢，佢会将封信拎去一啲叫做公证局嘅地方。咁 每一日都会。 每一日都会。如果大家有睇到佢喺TV Tokyo 拍嗰段片呢，因为嗰班嘅日本嘅摄制队係去到巴西佢屋企，将佢每一日佢嗰个 workflow 嗰个行程啊，点样俾信公证局吸引啊，攞张 shirt 啊，点样寄信啊，成个过程录低。咁其实嗰度都已经好熟教授呢个人，佢每日都会攞啲信去做一个登记。咁其实就等于我哋香港一啲律师行做嘅嘢，一啲可能系结婚证明啊，一啲可能生意上嘅文件嘅证明啊，呢一啲 嘢啦， 系啦，呢一啲嘢啦，咁啊抌咗印啦。咁而家佢储到喺公证局入面嘅文件呢，已经有80,000件咁多。咁佢储存嘅方法就係将佢啲文件全部落咗 microfilm， 落咗个落啲菲林度。咁呢就確保呢冇人可以改到嗰啲嘅文件。咁同埋佢哋而家所有嘅文件呢，逢係抌咗 chop 之后呢，都会有张镭射标贴㗎。 即係封存晒佢啦。 冇错，係啦，镭射标贴。咁跟住，然后咧佢就会 防假冒嗰啲， 冇错啦。跟住佢就会将呢啲信咧寄俾有关嘅人士。 OK， 咁所以咧喺当地嘅市民咧系可以随时去公证局咧去攞翻呢一啲资料，同埋佢每一封信都有一啲嘅 letter 嘅 number， 一啲嘅编号咁样，方便你去查证咁样。 但系嗰啲公证行就绝对系可靠啦，即系唔可以收买佢哋啊，冇呢样嘢噶啦。 不过咁讲啊，即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假嘅话，文件都可以假系嘛，遗嘱都可以假啦，系咪先？咁都唔排除有机会，即系如果要做，真系做到呢一样。咁但系曾经咧，教授去到日本去做访问呢段时间呢，佢亦都有透过日本嘅公证局去寄信去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因为佢喺日本嗰两个礼拜佢每一晚都有发梦，所以佢都系照返佢喺巴西每一日做嘅嘢嘅动作喺日本进行。当然呢，佢寄信嘅时候亦都会问返嗰间嘅速递公司、邮递公司攞返一啲即系已经到达咗嘅记录啊，譬如好似我哋邮政局都会啦，系嘛，你可以叫对方签收，签收咗，咁咧跟住咧就 寄翻翻嚟啦，即系话 翻俾你听，已经系一个 acknowledgement， 一个收到啦，已经，然后对方要收到，咁亦都系因为佢之前有呢一个习惯，所以佢知道美国政府系一直以嚟都有收到佢嘅信。 即系就唔到佢哋美国政府抵赖啦，话 冇 收过啦， 冇错冇错， 咁系，因为你白威尔都可以回信啊嘛，咦，点啊？你做咩？呆下呆下啊嘛， 冇啦，差唔多要 break， 差唔多要 break 啊？ 嗯， 哦，冇 break 住，问多个问题先，等你之后去解答。 好， 好啦，你而家佢咁讲，已经系呢啲所有嘅世界嘅嘢已经系全部知道晒。咁但系呢个世界好多嘢充满阴谋，我深信呢个世界充满阴谋。我哋而家呢个世界虚拟嘅世界嚟啊嘛。 系， 其实教授对于阴谋上高有几多阴谋论嘅嘢，佢系知得好清楚，而亦都系有写信。有冇究竟有冇招致过一啲生命危险呢？ 系啦，其实有冇美国佬咧揾到啲黑衫黑裤戴黑超嗰啲去揾佢咧？ 嗰啲 MIB 嚟嗰啲啊， 我就讲紧呢样。 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第四节。翻到嚟第四节嘅 MJ 十三啦，已经去到阴谋论啦。点解教授有冇受过咩死亡威胁咧？喂，你讲得太多，知得太多。 佢又冇同我讲佢生命就即系受 威胁 嘅，系啦。咁佢暂时都冇讲。不过咧，佢知道好多时，尤其是某一个国家啦，美国啦，咁、都用咗好多嘅钱吓，佢、知道用咗好多钱买通一啲嘅传媒，去攞佢啲信出嚟喺某一啲节目，例如有一个巴西嘅节目叫 Global TV， 咁入边一个节目咧，就去攞佢登记咗嗰啲信，揾咗几个专家啊，即系 so-called 嘅专家啦，就去鉴定佢嗰啲信系真定系假。 点鉴定咧？ 佢譬如话佢可能啲信蒙啊，啲标签好似。后期加工啊，类似一啲咁嘅指控啦，冇错啦，系啦，系啦，亦都即系透露咗佢一啲嘅片段啊，咁样，咁加一啲嘅剪接啦，令到件事咧觉得佢就系一个专系散播错误信息嘅人。 佢透露佢啲咩先？ 透露佢同啲朋友倾偈嘅时候嘅嘢，系啦，有人去问佢佢一啲嘅问题，咁、可能佢有啲 case 系牵涉到钱，因为其实嗰个人可能系走去问星座。啊，呢度咧都想同大家讲咧，因为教授本身佢自己系有读星座嘅astrology 嘅，佢系有读开，咁呢个亦都系佢而家。帮紧一间日本公司，一个网上嘅平台系专系讲解星座嘅一个服务，佢系帮日本提供紧呢一样嘢。咁即系话咩意思？ 维生嘅方法， 其中一个冇错啦。咁咧，因为咧，原来 所以因为咁样系收钱嘅， 冇错啦，冇错啦。 佢就揾人去拍佢，可能啲人系嚟问佢星座嘅嘢、星相嘅嘢， 系啦， 佢收钱，跟住就话佢其实收钱系造假， 冇错，或者话呢一个人系敛财咯。 咁啊，冇钱就生活唔到嘅咯，我觉得 系啦， 边个敛财啫？ 因为其实我都会去谂咯，佢每一日寄嘅信，每一日寄嘅挂号信， 你都要钱， 甚至乎公证局佢每一个 transaction 即系一个过程啦，其实都需要钱。 咁你都要有嘢维生， 冇错啦。咁除咗佢而家会帮日本一间嘅电信公司去做呢一个嘅电话问。星座嘅服務之外咧，另外佢亦都自己寫書啦，寫一啲關於預言嘅書啦，亦都有寫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對好感興趣一啲關於 UFO 嘅書。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 佢有啲夢境，有啲故事係同 UFO 有關。 冇錯，例如你上個星期分享嗰單嘅巴西羅茲威爾事件，佢 唔係啊，哇， 咁啱得咁巧啊！ 佢早早喺1993年嘅5月12號已經將呢一封嘅信咧寄咗俾佢哋巴西嘅軍方。 即係上個禮拜講嗰單，即係1996年嗰單。 冇錯，冇錯。 即系喺早几年前已经寄咗信俾巴西军方， 系啦，因为喺呢一个 case 入边，即系大家都知， 我讲巴西军方， 系咁，因为有一个军官，亦都系因为曾经掂过呢个外星尸体， 就买咗嘢啦，就上星期有讲啦。如果大家唔记得咗，我讲咩，唔知道佢讲咩咧，咁你翻转头听翻上一集。系啦， 咁喺嗰封嘅原信件度，亦都有讲到系原来美国咧私底下同好多唔同嘅国家都有一个我哋叫做台底嘅一个协议，一个协议就系咧所有有关不明飞行物体嘅研究，只可以由美国去主理去做，而唔可以俾其他国家喺其他嘅地方，非美国嘅地方以外嘅地方去做一啲嘅检验。 佢有冇讲过呢一个协议系几时发生嘅事先？ 呢、 其实有冇佢有冇提过噶？ 佢冇讲到个时间，佢就系话即系几时开始啊？你知呢啲协议？佢冇讲过， 冇讲过。总之就有讲咁嘅协议啦。 系啦，冇错。 系咯，因为如果唔系，点解以前英国嗰啲 case， 丘吉尔会走去拎晒啲 case 走过去俾？ 唔系同埋次次 crash 翻落嚟嗰啲咧，全部突然间无端端又唔知佢喺边啊？ 结果去美 国就喺咗嗰边发现啊嘛。 系啦，结果就喺美国发现啊。嗰啲资料就原因就系因为台底交易啦。 冇错， 系啦。 但系点解佢哋咁听话咧？ 你唔好理啦，梗系有其他嘢倾啦，系咪先？即系个大佬同你讲，你 俾下面都会俾佢啦。好啦，咁啊，嗱呢啲就系一啲 UFO 嘅 case， 即系话其实唔止一单噶，系嘛？ 冇错，冇错。 即系其实你嘅印象中啦吓，当然你可能未翻译到，会唔会有一啲系未发生嘅 UFO case 系会发生？即系未发生，即系未发生嘅而家呢一刻仲 系， 但系会有啲咩 UFO 坠毁事件，例如香港罗斯威尔事件啊咁样喺嗰度等啊嘛，我哋 等佢出现啦。呢个其实我向教授问过，咁我就等紧佢一啲嘅资料，希望将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 喂，有你唔好讲住，你有第一件事爆俾我听先。 我哋台底倾咗先， 我哋台底倾咗先。好啊，嗱，就话讲嗰啲阴谋论嘅嘢啦。咁嗱，而家世界上充斥住两个大阴谋，有一个。就是讲紧 MJ 啊 Michael Jackson 嘅死 系、 啊王菲即系呢个戴安娜王菲嘅死唔简单噶嘛，但系佢亦都有预言过呢啲咁嘅嘢喎。 系冇错，或者先讲 戴安娜 咁其实戴安娜教授同佢之间咧，其实系有联络。 哦，即系佢识，即系同佢有联络。 系啦，因为佢同佢有书信来往，因为教授寄个信，寄过三四次嘅信俾佢，佢回复咗一封。咁嗰封信咧，亦都有戴安娜佢自己嘅签名。吓、 嗯， 咁佢答嘅时候都即系好知唔以对，即系佢会讲就系话我爱全世界嘅人，我又曾经去探访过非洲国家嘅小朋友。吓、 嗯， 咁、啊我都好想同佢哋分享爱，啊，亦都好开心认识到教授你，因为你系一个帮全世界提倡和平吓嘅一个 人啦、 啊，一个人啦、啊，即系好高兴认识到你咁样吓。咁、教授亦都曾经同佢讲过就是说，就系话你嘅意外唔系一个自然嘅意外咯， 嗯， 啊呢个系一个人为嘅， 即系戴安娜就知道咗自己会俾人暗杀啦。 佢知道，其实佢知道、嗯， 所以戴安娜先前同你讲，我觉得就嚟会俾人暗杀咧， 嗯， 就可能个情报就系由教授呢度嚟啦。 系啦，咁当时我相信有啲人可能觉得佢啊系咪精神错乱啊，嗯、或者咩事而讲出呢咁嘅说话，咁、 嗯、 教授咧亦都有透露过，其实系因为架车咗手脚， 嗱、 即系佢梦入边见到有人手， 系冇错，佢见到有人去设置呢一个嘅计划，去令到呢一件， 知唔知咩人做手脚咧？ 佢 教授点答你先？有冇讲过？ 佢唔肯讲俾我听嗰个人，系因为佢话如果讲咗出嚟嘅话咧，可能会真系招致杀身之祸，系啦，因为其实佢 即系佢梦，佢知道呢个系边个， 佢见到系边啲人， 哦，边啲人 一个 group。是一个 group， 而呢个 group 嘅人呢，啊呢一群组嘅人呢，系戴安娜喺度嘅时候好影响佢哋皇室入面嘅一啲利益成员嘅人嚟嘅。 嗱呢单我要讲讲啊，呢度我要讲讲，因为戴安娜呢嘅死呢，即系听得 MJ13 嘅听众都知道㗎啦，戴安娜嘅死一定唔系一个意外㗎啦，肯定唔系㗎啦，已经即系大家都肯定。点解我要特登要强调呢个要讲呢，就系因为我喺度揾 file 揾资料嘅时候呢，揾到戴安娜临死之前讲过一句说话。佢话皇室成员讲緊 Royal Family, they are not human。You know, 咁即係讲咗句皇室成员呢并唔系人类嚟嘅。 嗯。 即係佢嗱呢句说话可圈可点。但係如果你真係鍾意一啲神秘学嘅嘢，你会相信一啲叫做外星人嘅血统。 嗯。 或者 reptilians 嘅 bloodline, 讲緊一啲蜥蜴人嗰啲咁嘅血统嘅流传呢、有传个皇室成员并唔系纯种嘅人类。所以佢哋个血统系要好正，好跟个血统去运作嗰件事，就因为佢哋个血统根本就唔系普通一个人嘅血统。嗱，呢个系讲噶啦吓，即系未有实质证据啊。但系当然，即系大家听咗就当听咗啦。 嗯， 咁就好有可能佢知道咗呢啲事实，呢啲咁嘅真相，而就系俾人要去暗杀佢，即系话佢同个即系 埃及 嗰个富商。 富商 即系中间嘅感情史，其实就唔招致佢杀生之祸嘅。 冇错，咁同埋教授亦都喺2009年咧，即系三年前咧，亦都去信呢一个英国嘅司法部门，促请佢哋重新开翻个 file 去调查王菲真正嘅死因。 咁但系肯定就冇发生噶啦。 我相信就应该唔会。 司法部门都系 under， 冇错， 英国政府去管理噶啦，咁佢都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咁呢个就系王菲嘅死因，咁即系王菲已经知道咁。Michael Jackson 会唔会咁啱叫佢又 send 咗信俾 Michael Jackson 咧 ？Michael Jackson 佢仲要 send 唔止一次，咁喺93、95年。 死咯！原来全个 MJ 13讲紧嗰啲被杀嗰啲，佢预先知道自己会俾人杀咧，可能就系因为教授 send 晒资料俾佢。 佢话2003、2005、2009年亦都有 send 信俾佢，就话你嘅身体越嚟越差， 嗯， 你唔可以再接受一啲呢一类型嘅药物治疗， 嗯， 杀死你嗰个人系即系而家佢个私人医 生 咧，系冇错啦， 佢讲埋个名字， 讲埋，冇错， 哇， 佢话呢一个嘅案件唔系净系牵涉麦理啊嘛，系嘛，麦理个医生叫。Marie 医生个名 系啦系啦，唔止牵涉佢一个人， 嗯， 系牵涉一班人日以继夜好长时间嘅 planning 一个计划，去令到 MJ 今日有咁差嘅身体。 Illuminati、嗯、 即系跟翻落去就 似啦，根本就系光明会啦。咁教授俾唔俾你哋讲光明会嘅嘢咧？佢讲唔讲得光明会嘅嘢？ 其实咧，我亦都有问佢关于因为我相信咧，即系虽然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听 MJ 13啦吓，或者可能佢透过唔同嘅途径都听过什么光明会或者啲秘密组织，可能有啲人都未必相信嘅吓。咁、嗯啊、但系咧透过呢一个问题，我亦都问过教授，我话喂教授啊，其实我话你见咁多嘢。无论是未来的嘢又好，或者 即系呢个你纯粹同佢嘅， 系啊，我同佢私谈啫，系啦，就咁。我话其实系咪真系有个叫做光明会？佢、答我 yes 系有。呢、一个会系靠杀人嚟搵钱。 嗯， 咁跟住我，哇！我话点解即系有啲咁嘅组织噶？即、就、系、是、大家系咪、人生在世系咪应该开开心心？唔系应该谂住杀人噶嘛？系咪？ 呢度只系我哋几个人系咁谂 嘅 啫。 系嘛 ？OK。咁咧，跟住我，咁我亦都问佢，我话既然有一啲咁恐怖嘅组织，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去公开去讨论 爆佢啲嘢？ 冇错，教授一句说话 ，Why not？ 点解唔讲得啊？ 死系你啫嘛，咁佢有冇补第二句？你冇话俾我听。 呢句佢冇讲。 我话俾你听啫 ，OK， 系啊。 死你啫嘛，你 why not Jack 系咪咁？即系由教授亲自由把口嗱，即系孤物论，你信好唔信好？教授系一个即系有好多 document 咗，佢系一个预言嘅，即 系 有预言能力嘅人啦吓。系咁，佢亦都由佢把口去亲自讲话。是有光明会的、是他们是靠杀人为就是一个目标、 一个 mission 或者 搵 钱的方法的。 是啦，咁所以即是为什么你不觉得呢？咁即是如果是这样呢，咁就即是说这个组织亦都大家都几肯定他们是本身是出现过啦。 没错。 好啦，来到这个位置，可能啲听众朋友已经在这里发晒烂渣了，即是大佬你录了成个几钟头了，就是两个钟就来完了，再几耐完了 十。七分钟， 十七分钟左右、一定要问你呢个问题啦。 系 今年就2012啦。 系， 而家 MJ 呢个节目开咪啦，已经去到六月啦，已经吓、即系都六月尾啦，已经。我问你啊，仲有几个月啫？2012年，大家谂紧好惊紧嘅嘢，讲紧2012世界末日，有冇可能会发生？ 卓飞系咪谂住，如果真系世界末日咧，下年嗰啲节目就唔使 prepare 都唔会嘅，我觉得我个人就唔相信会系世界末日嘅。 咁我都可以话俾你听咧，即系 有排做啊， 有排做啊，冇错。系啦，因为咧，即系教授都曾经喺日本啦，出咗啲书籍啦，又或者系一啲电视节目，亦都有讲关于2012。咁系咪大家想象中咁神化咧？吓、玛雅嘅预言喺佢角度嚟讲，佢好尊重每一个宗教、或者每一个部族，因为有佢哋先至有一啲咁精准嘅天文地理嘅一啲量度嘅方法，佢好欣赏佢哋。但系咧喺佢咁耐以嚟预言嘅信件入面，亦都冇提及到2012年係会特别有啲好恐怖嘅灾难，世界末日啦。 再加上佢已经讲到话17年2020年会有普选，咁即係肯定香港 冇 事先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同埋呢就係佢就会直指今年，甚至乎到2013年大家最要面对最担心就係关于太阳风暴。系啦，咁大家都知太阳风暴咧系11年一个周期，咁系啦，佢系有一个叫做极盛期同一个极小期，咁喺过往嗰10年咧，发觉佢喺极小期嘅时候咧，都有一个高峰期、极盛期嗰啲嘅太阳粒子数目爆发都可以有咁多，佢会话俾大家听，佢个活动系越嚟越激烈。咁喺佢最新嘅预言入面亦都有讲今年有一啲嘅月份啦係会比较容易嗰、那个太阳风暴係比较激烈。咁而呢一个激烈程度会去到下年2013年嘅1月17号。係啦，咁佢都写埋个日子。咁因为 即几时开始？而家开始。 而家开始緊㗎啦已经。 而家开始紧越嚟越激烈噶啦。 系啦，冇错。 咁佢有冇讲过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或者影响到个地球乜嘢咧？ 就好似佢喺2012年啦，即系今年啦，3月8号。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外国嘅报道啦 ，NASA 亦都出咗一啲报告，就系话系过去呢10年嚟最激烈嘅一次太阳风暴。呢件事亦都系教授一早已经喺佢原信入边已经写咗，喺2010年已经写咗噶啦。咁因为亦都有其他国家嘅航机咧，系因为嗰个太阳嗰个活动太犀利，影响到地球磁场，而令到佢哋个飞行路线系要改嘅。佢哋嘅通讯系统啦，同埋佢哋嘅收音设备，一啲无线电咧系受到影响，系的确系收到好多呢一方面嘅报告咯。咁呢一个相信会系会最大的影响。反而教授是想话俾大家听，2012年好似同好多唔同宗教或者好多唔同团体去估计，或者一啲科学家估计，好似好多不谋而合嘅嘢，都喺今年发生。佢话今年的确一个好特别嘅年份嚟嘅。佢话今年咧，其实最想带俾人嘅一个 message 咧，就系嚟紧过咗2012年之后咧，我哋遇到嘅灾难嗰个规模，会系好似2011年日本3.11地震， 大镬， 即系嚟紧嗰啲系镬镬新鲜镬镬金。 以往咧，我哋见开嘅地震，你有你地震啦，咁伤亡1,000+人咪算咯，重建啦咁样。但系原来今次我哋见到嗰、那个3.11嘅地震，佢牵涉到仲有一个咩啊 核嘅 问题 嘅问题啊， 冇错。 即系而家全个日本嘅人而家系。全部喺度反思緊呢个仲用唔用呢个核能啊嘛？ 冇错，我相信喺过去呢20年啦，我谂冇一个地震嘅灾难系会令我哋谂起呢一样嘢。即使我哋再强，头先我哋讲开汶川大地震5.12，吓死咗好多人，我哋香港人好同力同心咁去捐钱， 都冇去到， 都冇谂到要系啦，要反思啊！ 即 系 有反思， 即 系 可能系嗰啲建筑 上 啊、偷鸡啊，系嗰啲咁嘅嘢咯。 嗰啲反思嗰啲问题咯， 反还反谂。还谂做还做两件事嚟噶嘛？ 系 慢慢唔好讲啦。跟住点咧？ 咁咧就嚟紧嗰啲嘅地震啊，一啲天然灾害啊，什么龙卷风啊，将会系越嚟越厉害。呢、這个亦都系 天然灾害将会越嚟越多， 冇错， 越嚟越 频繁。换个潜台词，即系讲紧呢啲嘅自然灾害，所谓自然灾害咧。是会是人为啦，因为如果你不是人为，你有什么好反思啫，大佬？自然龙卷风我冇得避噶嘛，冇嘢好反思，即是话灾祸引发到的伤亡或者的惨剧是有好多人为成分在里面， 冇错。而呢个仲要唔系净系影响到地球一点一小撮的人，是一个全球性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核的问题。 即系今年反而大家唔使惊啦，即系净系惊个太阳风暴啫。 系啦，咁所以就唔好谂住，差唔多去到12月21号咧，就捐晒啲钱俾人啦。你都要留翻啲钱俾自己，系你话捐晒。 咁但系过咗今年咧，你哋先知咁样。 冇错啦， 系啦。咁出年或者跟住打后比较近啲，有冇一啲预言过会发生过啲咩灾难？ 咁当然啦，即系上到嚟都希望可以同听众去分享多啲一啲比较近嘅预言啦。咁根据教授嘅预言信件啦，咁喺2012年，即系今年啦，7月31号，即系差唔多一个月左右啦。 即系下个月尾啫， 冇错啦， 一个月到啫。 喺印尼有一个火山叫做哈拉哈托火山，咁咧佢会苏醒。咁佢会有爆发，但係呢一次嘅爆发呢唔係最强嘅。佢喺2012年爆发完之后呢，佢会喺2015年呢会有一个大爆发。 哇，大镬喎、 啊。印尼喎、 啊。印尼喎、啊。呢啲问一句嘢先，呢啲嘅所谓嘅灾难，佢有冇一啲机制，即係话如果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呢啲事就冇发生咁样呢？ 其实佢唔係每一件事件呢，即係除非佢喺佢嗰个信件 写得好清楚。 有一啲我哋所谓嘅 alternatives， 即係有一啲额外嘅条件符合佢会发生或者唔发生。如果唔係一般，其实佢都系断 case 咁计，即係我睇到佢嘅 pattern 都会咁样，佢一定会系知嘅。 即 係 如果系有得揀，即係唔系有得揀，即係有选择性地发生嘅呢，佢会写出嚟。 冇错 冇 错。冇 写就真系冇选择性。 冇错。 而冇写嘅选择性多数都会发生。 冇错。 一个月啦，仲有啲咩灾难性嘅嘢会发生？ 其实呢喺2009年啊，咁喺教授喺日本嗰度做一个讲座 seminar 嘅时候呢，除咗有提到3.11嘅灾难之外呢，另外其实佢当年呢亦都话2009年1月份喺日本呢会发生一个地震。如果 2009年1月这一个地震是不发生的话呢，这一个地震会移师到2014年的1月。 但是日本每一日都地震的。 移师是讲紧是。 灾难性的地震。 没错，是六七级以上。 是。 即是当然在水底那里震那些，但是又不会影响到 居民那些。一两级那些，两三级那些就不算了。 没错没 错。那日是没发生过啦。 是啦，所以呢就增加了2014年呢1月会发生地震的机会。 哪个位置？ 那个位置佢冇 specify， 佢冇讲到，系啦。 哇，咁点跟啊？好危险。 有嘅，有得跟嘅。佢差唔多时间，佢又会再喺其他啲信。 你讲多一次个日子。 2014年嘅1月。 2014年嘅1月会有一个毁灭性地震。 系，啱啱咧睇到咧佢一封2011年写嘅信，翻查翻啦，咁就会移师到2014年1月26日。在大阪神户将会有机会发生尼克特制八级地震。 八级。 八级。 哇，八级好大镬㗎喇已经。 其实是。其 实是。好大镬㗎喇。 神户嗰个地震其实在2005年呢是发生过一次。 啊、 都几大嘅地震。咁当时死亡人数亦都过万。 Anyway， 即系而家讲紧就话呢个地震而家系好有可能发生啦。 冇错，因为2009年 嗰个冇发生到错，所以呢个应该会发生啦。 冇错，因为2009年1月佢当时预测嘅地震系冇发生嘅话咧，佢呢一个预言之前系有一个附带条件。 嗯， 如果佢唔发生 ，2014 年1月26号就见到啦。 OK， 哇嗱，今集啲料全部都系年份，大家 drop 低晒佢就睇下。边单嘢会一路一路咁发生落去啦？好啦，除咗地震之外，有冇啲咩行星撞地球啊、陨石啊嗰啲咁样嗰啲嘢？ 如果大家有留意，可能系即系外太空嘅消息啊，成日都有 NASA 可能有一啲嘅 公布啊、 报道啊、公布啊咁样。咁、其实咧，早喺2001年，10月23号，咁、教授亦都曾经去信呢、這个NASA 啊，咁啊同佢讲就系话，嚟紧你将会喺2002年咧，你会公布你会发现一粒行星啊，个名就叫做 NT72002。吓呢一粒嘅行星咧，将会喺2018年咧，好靠近我哋嘅地球。 2018年、有冇讲？ 2018年。呢度冇讲， 冇讲。2018年冇靠近， 冇错，系啦。咁另外咧就系、 即系公布咗噶咯， 公布咗噶啦。咁喺2002年咧，呢、這个 NASA 咧亦都喺佢哋嘅 website 啦，而喺外国有几张嘅报纸，例如New York Times 啦，吓、亦都咧公布咗NASA 呢一个嘅消息发布。 嗯， 系啦。咁啊，头先我讲嘅。NT72002编号呢一粒嘅行星咧，就系喺第二年2002年七月，NASA 公布嘅，系啦。咁同呢一封信咧入边咧，亦都有另外一粒嘅行星、有机会咧系对地球造成一个几大嘅破坏。咁呢一粒行星就叫做 Apophis， 阿波菲斯，阿波菲斯。 大家上网查啦 ，A P。 O-P-H-I-S 系啦，咁中文咩叫阿波菲斯？ 咁咧，香港人要咁样讲嘅 H-I-S 系啦，要咁样噶。 OK， 佢就喺2001年呢封信入边讲，你哋将会喺2004年6月公布呢一粒行星。 嗯， 咁呢一粒行星咧，佢会比较复杂噶，因为呢一粒行星咧，佢一来佢体积会比头先我讲2002NT7呢一粒星大之余咧，佢会有两个时间好靠近地球。第一、就系佢会喺2029年，佢会好接近地球，不过佢系行过嘅啫，经过 冇事嘅， 冇错，系啦。咁但系咧，佢会喺2036年。翻嚟地球， 哇！即系2036， 唔系零芝包子啊！ 继续， 系啦，咁咧就2036年咧， 仲包子， 而嗰个机会率咧系去到八成， 会撞落嚟地球， 会撞落嚟地球系有八成， 哇！大镬咯，咁就大镬啦， 系啦 ，OK， 咁呢一个就系关于行星个撞地球嗰方面， 咁末日噶咯， 末尾咧？ 到时可能我哋又会有一啲新嘅科技会可以制止到呢一样嘢。咁根据教授， 呢、這个有新科技制止到呢样嘢系教授讲嘅。 啊，唔系呢个我 你讲嘅呢个， 因为 A 文讲嘅啫。 可能会有啫， 可能会有啫，系啦。 Okay. 因为咧，教授亦都有讲过喺日本嘅传媒电视啊，亦都话有好多其他书籍讲过，直至到现时为止，佢见到世界末日嘅时间会系2043年。 2043年 会发生咩事？ 会有80% 嘅生态都会系毁灭，好多时亦都系因为好多嘅后遗症，地球暖化啦， 我哋嘅灾难系倍增啊，个威力系倍增，个规模系倍增啦。 嗯， 咁而酿成呢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教授其实过去呢二十年啦，都不停去唔同嘅地方都去宣扬环保啦，同埋关于地球暖化嗰个问题。 嗯，咁其实而家你讲紧2043年，即系我几多岁？ 2043讲望得噶，你嗰个年龄 得系都知我几多岁啦。 2043，你73。 应该睇唔到噶， 因为我好后生嘅， 睇到嘅睇到， 应该睇唔到啦，我就 揸住拐杖睇。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都系好近嘅，亦都同我哋，亦都同我哋好息息相关嘅吓。咁、因为就关于美国嘅大选，咁美国大选 今年 系今年啦，冇错。咁大家都知啦吓，咁而家执政嘅就系奥巴马，系咪？ 系。 咁咧，其实咧有两封信，两封信都喺2007年嘅吓，咁就系由教授咧去写俾呢个 奥巴马、 美国嘅政府啦， 同 埋呢个光果共和国。咁点解会 send 俾光果呢？咁因为入面亦都牵涉今年年头有一单爆炸事件，亦都牵涉在内嘅。 嗯， 咁、因为同一个梦佢发，亦都见得到奥巴马。咁原来呢2007年呢佢已经知道奥巴马即系会连任啊，2012年会赢，同埋当时嘅对手就系而家嘅罗姆尼啊。 罗姆尼 吓 ，Mitt Romney 系吓 吓，咁系2007年已经系讲咗呢一位对手，吓、咁而且而家亦都见到佢哋嗰个实力啊，都好似差唔多啊，大家都好似五波咁样，咁、我哋就 而家我净系睇我就觉得奥巴马系唔得噶啦， 系 唔系啊？如果而家咁睇教授咁样讲唔系啦，我系唔系都即系掹车边我都撑住碌奥巴马赢硬啊？唔好话我话嘅， 唔系我而家觉得呢啲唔实际 吓、 教授有冇啲实际啲嘅可以帮到下忙嗰啲咧？ 咪住。 系， 我谂啲听众朋友想知道咧，呢个世界杯边队赢咧咁样，咁咧其实咧我哋咧就唔会喺 MJ 十三嗰度公开嘅。 我只系话俾你听，我知 系啦，我都知，不过我哋会摆喺 嗱咁样，两年后个世界杯咧，嗱胜方啦，就摆喺你个 Facebook 度， 或者微博度，我摆个微博，微博少人 Facebook 或者微博， 唔系微博少人 at 啊 ，OK 得。嗱，我个正，我系知道决赛边两队， 咁冇用啊！你唔知边队赢，冇用。 我亦都知道边队赢， 咦？咁就有排玩咯， 就摆你摆我嘅微博度，或者个 Facebook 度。 好，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想知咧，喂，会唔会影响赔率嘅？我哋咁样 会噶，会系会噶。 喂，MJ 十三已经讲咗边队赢啊，大佬。 只供参考啊， 只供参考啊，真系只供参考啊，亦都唔宣扬大家去赌钱。 系， 但我重点系话俾你听，你 at Amon 系冇用嘅，佢唔话俾你听。 系啦，佢你 at Ken 同埋我咧，咁我会喺入边讲嘅。好啦，咁啊，今日真系多谢晒 Amon 啦。咁但系咧，要讲多一样嘢先。Amon 今次上嚟咧就好好嘅，因为咧啱啱而家其实啱啱而家出咗本书， 系冇错， 唔系啱啱啦，即系出咗一段时间咧，叫预言啦。 系 咁就红当当啦本书，咁有啊教授入边嘅一啲预言啊，嗰啲资料喺度。正话你讲嗰啲几多咩国家杯啊，嗰啲呢度冇写噶。 啊，冇嘅， 冇嗰啲我哋私人噶。 咁但系你会唔会嚟紧？你系写紧第二本噶嘛？ 系冇错。 第二本会唔会写出嚟咧？ 都唔会， 冇啊！嗰啲影响赔率嘅嘢唔好乱做， 都唔会。 OK， 咁如果要知答案就一定唯有系 at 我哋啦。不过咁样，阿 Amon 今次上嚟咧，亦都亲自带咗几本书，系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嘛？ 应该系四本嘅 ，因为其实咧，应该系俾咗我哋 MG 十三系好几本嘅，咁但系有几本我哋喺即系啱啱个 party 嗰度咧就送咗出去噶啦。咁而家咧仲有四本喺度，咁呢四本咧就会系今集里边咧嘅一个叫咩啊？问答抽奖游戏， 睇下边位好彩啦。 系啦，嗱。答嘅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如果有去 party 嘅咧就会知道噶啦，如果去咗 party 早走嘅咧就唔知道啦，如果去咗 party 瞓咗嘅咧更加唔知道啦吓，咁啊嗱你有去到 party 咧你就会知道啦，我哋喺 party 入边最后一位上嚟同卓飞我一齐喺度 jam 嘅嘉宾，即系讲紧嘉宾啊，唔系求其出嚟挥下手嗰啲啊，即系讲紧有 case 同我哋一齐 share 嘅嘉宾系边位咧？答案知道答案嘅就填喺我哋嘅讨论区度啦，跟住咧个礼拜日完之前啦，礼拜日嘅12点就系截止时间，下个礼拜日嘅12点就系截止时间，咁样咧讨论区入边答啱嘅咧都会参加呢个抽奖，啊抽啱咗四位咧就会有呢一本预言嘅书咧就送翻俾大家啦，系嘛？ 冇错， 啱唔啱啊？我讲得清唔清楚？ 清楚， 清楚晒。 好啦，咁啊 ，Amon 今日多谢晒你。其实 Amon 仲有好多好多好多资料，好多好多 case 咧系可以同大家分享。睇下我哋下次再捉你上嚟。 好啊，好啊， 好嘛。当然呢段时间之内，教授有啲咩新嘅嘢，随时欢迎你 update 下啦 ，update 咁大家可以去翻Amon 个你个 Facebook 系啦。其实我喺Facebook 入边有个专业嘅， 系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打朱室利乐。系啦，或者打 Juscelino、J U C E L I N O， 咁你就系打呢几个字其实你都会见到一个专业。咁、那个专业张相咧就系预言呢本书嘅封面嚟嘅，咁、大家容易认啲。 系好嘅，好嘅，咁就可以睇到有啲最新嘅资料 啦。因为我定期咧都会喺上面 update 教授一啲最新嘅预言。 嗱，有个任务交俾你 ，Amon， 同我追查有啲咩未发生而又会发生嘅 UFO 坠毁事件， 好 UFO 案件，跟住咧揾一集再捉你上嚟同大家分享。 好好好，一定 好 一定 好。好啦，咁啊两个钟头啦，今集吓、爆晒啦， 两个几啊， 两个几钟头 ，OK， 好啦，时间够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MJ 十三， 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